咧係以作評估嘅。咁至於我哋有嘅疫苗保障基金咧，呢、這個咧都係喺市民一旦因為接種咗新冠疫苗後咧，出現一啲罕見或者未能預見嘅一啲不良反應，咁除咗係向藥廠追究責任之外咧，都可以喺我哋嘅十億嘅保障基金下咧係申請賠償，咁以預支部分嘅金額係去盡早獲得經濟上嘅一啲嘅支援嘅。咁截至到7月23日咧，保障基金咧係有6宗嘅申請係獲批嘅，咁涉及一啲涉及咧係一啲觸發嚴重過敏嘅一啲嘅反應啦，同埋住院治療同埋一啲面癱嘅個案，合共發放嘅金額咧係75萬。咁呢啲個案咧全部咧都係不涉及長期或者係永久身體損害嘅。咁至於社交距離措施咧方面咧，面對咧一啲變異病毒株嘅威脅，第五波嘅疫情咧，其實隨時咧都會喺香港爆發嘅。因此咧，我哋咧現時咧係並冇條件咧係大幅咁去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並會咧係喺星期三，即係8月4日咧到期嘅社交距離措施咧係延長2個星期，至到咧係8月18日。此外咧，考慮到食肆運作涉及嘅風險咧，尤其是顧客喺有關處所入邊咧，係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唔佩戴口罩，咁所以咧，我哋會喺8月內咧係開始收緊以 B 類運作模式營運嘅餐飲業務員工就住檢測嘅一啲嘅規定，係要求員工咧進行更頻密嘅檢測，係由每14天收緊至到每7天一次。但是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員工咧，係會繼續被視為咧係已經符合有關檢測的要求。我哋現時咧係最擔心的咧就係長者同埋一啲慢性病患者等等嘅一啲嘅高危嘅人士。一旦咧佢哋如果係受到感染嘅話咧，個病情惡化甚至死亡嘅比率咧都係相當高。咁如果我哋真係有第五波疫情爆發嘅時候咧，長者面對呢啲感染新冠病毒死亡或者出現咧係嚴重嘅併發症嘅風險咧，係遠遠係比接種疫苗嘅副作用咧係高嘅。咁而呢啲副作用咧，大多數都係輕微啦嚇，就算有都係輕微或者係可以痊癒嘅。咁大家亦都係留意到喺以色列啊、英國同埋英美呢啲 Delta 嘅變種病毒咧，好明顯咧係喺一啲未接種疫苗嘅人口中咧係好快速咁樣去傳播嘅。咁所以長者咧係必須要盡快去接種疫苗咧，保護自己以應對呢啲 Delta 變種病毒嘅來臨。此外咧，係由於現時嘅疫苗咧係未必可以完全阻截咧係病毒嘅傳播，尤其是喺傳播力更強嘅變異病毒株，咁所以咧我哋都唔可以單靠年輕嘅市民咧去接種疫苗而建立咧家庭嘅屏障去保護長者嘅啊。雖然咧我哋知道大家都係非常之努力，咁最穩妥同埋最有效嘅方法咧，都係長者咧自己咧係去接種疫苗。咁呢度咧咁先能夠咧係讓子女啊同埋佢親人或者係關心佢嘅人咧係放心。咁而我哋咧亦都會係更有條件咧去放寬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當我哋整體嘅接種率咧係提高嘅時候，多謝。 好，而家請教育局局長講下嚟緊開學嘅情況。 好啊，多謝鄭長官。各位傳媒的朋友，今日咧，我喺呢度同大家公布有關2021-22學年的上課安排同埋有關嘅措施。學校咧係學生學習同埋活動嘅地方，政府咧同學校咧都係有責任咧係製造一個健康同埋安全嘅學習環境。教育局亦都一直呼籲學校教職員同埋學生咧係積極接種2019冠狀病毒病嘅疫苗，以加強學校嘅防疫能力。截至到7月13日，我哋從學校得知，已經接種第一劑或者第二劑疫苗嘅教職員咧，係約有47%，已經係高於同期嘅全港接種率。若果再加上計劃接種疫苗嘅教職員咧，係數字咧係接近70%。由此可見咧，學校嘅同工對接種疫苗咧，其實已經作出咗一啲正面嘅回應。至於12歲或以上嘅學生方面咧，已經接種或者計劃接種者總計咧係約為40%。教育局考慮咗疫情嘅最新發展同埋學校嘅準備情況，決定所有嘅幼稚園同埋中小學 包括了特殊學校和提供非本地課程的學校，以及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亦即是補習學校，在2021-22 學年是繼續以半天為基礎去進行面授課堂。隨著疫苗接種計劃順利推行，我們認為教育界亦都必須盡力以此加強應有的防疫屏障。就此，由2021年9月1日開始，上述學校直接僱用的教職員、其他提供到校服務的人士，例如一些興趣班的導師，以及經常出入校園的人士，譬如一些義工，必須至少已接種第一劑的疫苗。而未接種的上述人士必須在9月1日之前14日之內是進行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檢測，亦都取得陰性的結果，亦都必須在之後每兩星期進行一次檢測。他們除非持有醫生的證明書證明健康狀況是不允許接種疫苗，否則必須在工作時間以外按一個自費的原則是定期進行測試。學校進行半天面授課堂是不可以在另外一個半天安排任何個別級別的學生的面授學習或者其他的校內課程。不過如果個別學生已經多行一步，已經完成接種第二劑的疫苗，亦都超過14日，學校可以安排他在另外一個半天進行一些非學術性的課外活動，例如音樂或者體育活動等等。亦都據我們從學界了解，很多學校和同學都非常之希望可以盡快全面恢復校園的生活。大家都同意，如果學校教職員和學生有理想的接種率，為校園築起更有效的防疫屏障，是可以有更加好的條件為學生安排更加多在學校裏面學習的時間。因此如果學校裏面已經完成接種第二劑疫苗亦都超過14日的直接僱用教職員和全校的學生，分別即是兩個組別分別達到 70%， 教育局會按這些學校的實際情況給有關的學校的學生回復正常的校園生活，包括了進行全日的面授課堂、午膳及參與其他學習和課外活動。另外我們會給予學校一些彈性，在滿足了學校直接僱用的教職員的接種要求之後，當個別級別的學生已經完成接種第二劑的疫苗，亦都超過14日的人數是達到 70% 的話，我們亦都可以允許有關學校為該級別的學生進行全日的面授課堂。有關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包括了午膳和課外活動的安排，學校是可以參考我們稍後更新的學校健康指引。我在這裡非常感謝那些已經接種了疫苗的學校教職員、學生和家長，也都再一次呼籲那些還未接種的要盡快接種，為了個人、家人、學校和全港市民是帶來更加多的保障。事實上我們縱觀世界各地，大家都認同教職員接種疫苗是可以保護自己和學生，特別是因為年齡所限而未能夠接種疫苗的幼童，而部分地方亦都同樣要求教職員是接種疫苗。香港的情況並無異致。我們鼓勵學校繼續積極參與政府為學校安排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包括了透過團體預約集體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以及一些到校的外展服務，協助師生接種疫苗。我們早前已經跟學界代表商討有關的開課事宜，稍後會向全港學校發通知信，通知他們相關的詳細安排，令到學校是有充足的時間是為新學年作出準備。教育局是會繼續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諮詢衛生專家的意見，亦都跟學界是保持聯繫，適時檢視和制定相關的防疫抗疫措施和上課的安排。在此多謝大家。 最後我們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講一下在他核下相關的抗疫工作。 唔該，行政長官，我會同大家就會交代有關院舍員工個病毒檢測同埋接種嘅疫苗嘅情況，同埋另外就係外佣來港嘅啲安排。自從第四波疫情開始嘅初段開始，即係由舊年嘅12月1日開始咧，至今員工已經係完成咗20輪嘅強制檢測。 期間咧係發現咗19個初步確診個案嘅。正在進行嘅咧就係第21輪嘅強制檢測，由第22輪嘅強制檢測，即係由8月4日開始咧，檢測嘅週期咧係會縮短為咧每7天一次。另外，正如頭先行政長官所講，由9月1日開始，即係再過多4輪嘅強制檢測週期之後咧，如果唔係由於健康嘅理由而冇接種疫苗嘅員工咧，亦都係需要自費接受強制病毒嘅檢測。細節嘅安排，社會福利處會適時咧公布。截至到7月31日咧，係有超過250,000名嘅院舍員工係接受咗最少一劑嘅疫苗注射，佔所有員工嘅大約64%。為咗鼓勵院舍員工接種新冠疫苗咧，我哋已經停止為接受強制檢測嘅院舍員工發放院舍員工強制檢測特惠嘅津貼，亦都會喺9月1日開始咧，係停止支付就安老院同埋殘疾人士院舍經營者或者營辦人自行安排嘅檢測。正如頭先所講咧，佢哋要去即係睇，如果唔係健康嘅理由咧，佢係要自資咧，係要俾錢咧去做嗰個檢測嘅。取而代之咧，政府亦都為每一個完成接種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嘅合資格嘅院舍員工發放800元嘅一次性嘅疫苗特別嘅津貼嘅。我跟住同大家講一下外佣來港安排。大家都知道咧，有啲香港外籍嘅家庭傭工嘅來源地咧，由於疫情嘅關係咧，喺較早之前咧係喺今天亦都係咧係列入現時嘅所謂 A1 組嘅指明地區，咁令到外佣咧暫時係不能夠嚟到香港嘅。所以唔少聘用外佣嘅家庭咧，而家咧係正面對著咧照顧家人一啲嘅困難。剛才行政長官所公布嘅外防輸入嗰個措施嘅調整咧，第一類可以嚟香港就係、已經喺香港完成咗接種疫苗嘅外佣，佢哋包括一啲咧係喺我哋禁止當地所有航班來港之前，已經喺香港完成接種疫苗，但回到家鄉之後咧，係不能夠再度嚟香港外佣。經過頭先所調整嘅安排之下咧，佢哋係可以喺會可以嚟到翻嚟香港嘅。另外一部分咧就係而家都仲喺香港，但係佢對上一個合約完結嘅時候咧，至今咧都係未能夠回鄉放假嘅外佣。雖然我哋仍然會鼓勵呢啲外佣咧係繼續留喺香港工作，並且在簽證安排上咧，盡量靈活處理。但疫情咧已經困擾我哋超過18個月啦，而未來仍會唔知係幾時先會停止呢個情況。咁有啲外佣咧，始終都係要回鄉放假嘅。佢哋只要在香港完成咗接種疫苗，根據新嘅安排咧，將來可以回嚟香港，但仍係需要指定檢疫嘅酒店咧接受檢疫21天嘅。與此同時咧，我哋會繼續同主要外佣嘅來源地嘅駐港總領事商討，包括菲律賓同埋印尼咧，點樣透過當地政府去確認喺當地完成接種疫苗記錄嘅真確性，容許已經喺當地完成接種疫苗嘅外佣咧可以嚟港履職嘅。為了減低病毒傳播的風險，我們會安排這些外佣集中在一間或者兩間指定的檢疫酒店接受檢疫。勞工處會同我們的衛生當局會商討，確定細節之後亦都會去公布，亦都會通知外佣的職業介紹所和外佣的僱主團體的。可以提供一個最新的數字，去到昨天呢，我哋嘅外佣接種咗第一劑疫苗咧，係已經有22,912,911人，係佔咗我哋外佣大約係61%嘅啦。啊，時間俾翻 好，唔該。 而家係提問嘅時間，請問題員咧，記者先舉手嗌對之後咧，先介紹你嘅傳媒機構，然之後發問。今日疫情記者會咧，我哋先處理疫情相關嘅問題。我哋喺記者會結束前咧，預留時間咧，俾一至兩位記者提非疫情相關嘅問題啊。左手邊呢位女記者， 係，你好，立場新聞嘅。啱啱咧見到就話，而家所有中小幼稚園、學校員工啦，全部都要打針。想問一下，政府嗰度咧有冇話同過教師嘅工會團體啊，去諮詢佢哋嘅意見咧？咁尤其是係見到前排即係政府就同教協割席啦。咁喺呢方面嘅時候，係咪已經冇再同教協商量過？而且都想問翻林太咧，就係2018年嘅時候有講過，即係去出席教協活動啊，嗰啲係應有之義啦。咁今次割席嘅時候，其實係咪都同即係違反咗當日所講嘅應有之義？又或者算唔算？ 可唔可以翻翻疫情相關問題先？ 係係係。第二咧就係想問翻，即係係咁多先，呢題先唔該。 請阿楊局長答。 喺我哋今次去考慮我哋喺嚟緊九月開課嗰個安排，包括咗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學校嘅環境係更加安全咧？我哋都有跟翻我哋過去嗰段時間，過去一年以嚟，我哋逢係有關於學校開課嘅安排，或者係點樣去做好檢疫嘅工作咧？嗰、那個諮詢咧，同以往咧係大致上一樣嘅。 下一條提問。右手邊最遠嗰位， 你好，香港零一嘅，想問一下第一隻，即係政府之前就話，即係七月尾會喺機場度為呢個抵港人士提供自費嘅第二階段抗體嘅測試服務啦，但係最終都冇如期推行啦。這個延期同埋更改，即係分類風險地區有冇一個關係咧？即係會唔會將呢個驗抗體擴展至呢個中風險地區以外嘅地區咧？同埋第二問題就係想問，即係林太之前都有講到話，即係唔會強迫啲市民打針啦，但係依家都見到有好多嘅即係特定群體依家是需要打針或者是兩個星期自費檢測次，即是公務員工會都有人說到說，即政府這樣其實是即變相逼他們打針，即林太覺不覺得其實這樣是即變相逼針呢？這個做法是不是強迫他們呢？跟你之前的說法是否有相違背呢？麻煩 我處理第二個問題，請陳局長講講有關於這個抗體檢測的問題。我哋由二月底開始疫苗接種咧，至今已經超過五個月啦。雖然我哋話亦都經過社會各界嘅努力，有啲獎賞計劃咧，這個接種率咧係有上升但係亦都唔係快到我哋想見到嘅而家都係未夠一半其實全世界各個地方，當佢有疫苗充足供應嘅時候咧，都喺度爭取緊盡快。嚟到令到更加多嘅市民咧可以接種疫苗啊，亦都有唔少西方嘅國家，即係一般認為好民主嘅國家咧，都已經採取啲好強硬嘅措施噶啦，甚至立法啦，強制一定要有檢測，一定要有疫苗接種咧先可以進入一啲地方。學校裏邊咧亦都會要求咧學生一定要有接種疫苗先可以翻校園所以相對嚟講，今日我哋仍然只係用呢個必須接種疫苗，否則自費定期病毒檢測嘅要求咧，我覺得係溫和嘅我哋亦都唔覺得呢個係強制嘅措施，因為佢仲有一個選擇權但當然我唔希望市民就寧願自費定期，無論係7日或者14日咁去病毒檢測，都唔去打針，除非佢有一個身體健康的理由啦，但呢個我哋往往我哋都會接受。如果係有呢個理由咧，唔能夠接種，咁咪繼續病毒檢測咯。但係如果唔係呢個理由，而係純粹係個人為咗有個人嘅選擇，我就係唔接種疫苗啦，令到香港社會唔能夠盡快有呢個群體嘅免疫保護到香港，我覺得即係呢個唔係應該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係容許甚至容忍嘅。所以今次我哋咧就係要推出呢個嘅要求，咁但呢個要求我亦都頭先講過啦，唔係一個強制性。但係喺抗疫嘅過程裏面咧，如果由始至終都係只係得一個方案，得一個手段，係唔會因為形勢嘅改變或者疫情嘅轉變而去調校咧，呢個亦都唔係一個負責任政府嘅行為全世界嘅政府咧都會睇住個疫情嘅情況咧，再作出一啲最適合。佢嗰個地方能夠保障到佢嗰個地方嘅居民嘅生命安全同埋健康咧，嚟到作出一個調校。咁我哋亦都係做緊呢個工作請阿陳局長講講有關於抗體。 好啊，多謝行政長官，多謝呢位記者嘅問題。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咧，我哋第一階段嘅係去喺政府認可化驗所所發出嘅血清抗體測試。一些呈陽性結果證明的人士呢，其實已經在6月30號呢是開展了呢，如果他們在登機的時候呢是有這個疫苗接種記錄和呢是一些認可的抗體測試的結果證明呢，他們抵港後呢是可以獲進一步的檢疫期的縮短的。咁我哋就係剩返嘅呢，就係話我哋所講嘅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呢即係話在外面入嚟香港的時候咧，其實佢哋如果都係有一個嚟到香港，佢哋係想自愿咁樣去做一個血清嘅抗體測試嘅話咧，其實我哋而家咧正正喺度安排緊咧，係喺機場嗰度咧會有呢一方面嘅安排嘅。咁當然呢個都係自愿性噶啦。咁至於時間方面咧。我哋都會因為而家都正係喺度安排，同埋咧，我哋都密切留意其他地方嗰個整體嘅情況嘅。咁我哋都初步嘅諗法咧，都會係喺8月之內咧係會實行嘅。咁詳情咧，就當我哋有進一步嘅資料咧，我哋會公布。 下一條提問，後排深色衫嗰位女記者。 Questions from。你好，我是港台的。第一个问题，七成的公务员已经接种疫苗，为什么我们还要是继续要催针呢？过去那个月我们都没有见到本地的个案，你是不是在这里强迫所有人都要接种疫苗呢？如果公务员不愿意去接种，会不会有些什么罚则呢？一啲學生其實你講到話，其實如果咧有咗接種咗疫苗之後，其實學生亦都可以係音樂堂。咁其實你覺得音樂堂呢啲其實會唔會更高風險咧？你睇下全球嘅疫情，尤其是 Delta 嘅變種病毒，我哋可能遲啲咧就係會見到咧有更多呢一種嘅病毒。在香港，所以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抗疫的屏障去保護所有的人。七成的接種率其實是很基本，雖然見到公務員接種第一針已經是達到七成，但是我們是需要所有公務員都保護自己，保護家人和保護所有的人，他們亦都有責任去接種疫苗，所以我們希望他們接種疫苗而不是去做測試。我們自5月開始就已經就是開始了這個計劃，現在只不過將它延伸去到所有公務員。我們已經是留有足夠的時間給所有的公務員去接種疫苗，如果他們不是因為有醫療的問題不可以接種疫苗，他們應該呢就是要去接種疫苗，否則我們亦都是會跟進。至於學校各方面，我們是可以採取行動的，即是要視乎情況而決定。好，至於學校各方面，我們暫時的安排，由9月開始，我們就會恢復半日的面授課程。同時，我們亦都需要學校員工接種疫苗或者是做定期的測試。 Students also having vaccinated over 70%, we allow them to have a full day class. 如果學生的接種率亦都有七成，我哋就亦都會讓佢哋咧就係可以有面授課程。 is one of the very high risk area。 因為一些專家有講到話，其實如果吃飯要除低口罩，就會帶嚟好高的風險。 activities by itself， 我哋唔係講緊個活動本身，即係你話加多半日嘅活動係唔係高風險？但係如果你係要有全日嘅面授課程，我哋就要照顧午餐嘅情況。咁食午餐你就要除口罩，而呢個就係最高風險嘅部分。喺我哋嘅安排入邊，一個已經打了第二針的學生，我們就會讓他可以在下午留下在學校進行一些非學術的課程。這個是有一個靈活性，是給這個已經接種疫苗的學生可以運動或者是可以學音樂。我們說是非學術性，因為家長通常都是比較關心學術課程。如果我們讓某一些學生在下午可以有學術的課程，那些家長可能就會覺得不公平，所以我們是希望盡量有這個的彈性去提供給一些打了兩針的學生一啲嘅其他嘅課程，一啲嘅選擇，我哋只不過比較關心家長嘅反應。 嗰位女記者。 Good afternoon, Mrs. Lam, Hong Kong Free Press。 我係香港自由報嘅，我想請問咧，會唔會考慮要求打第三針嘅，又或者係打咗呢一個科興嘅咧，係去溝針咧？而家咧就係並冇嚟到係去要求多啲嘅社交距離。你覺得呢個會唔會係引致大家係有不滿咧，或者大家都係唔滿意咧？因為嗰個感染率咁低，都係要大家咧嚟戴口罩同埋個社交距離都係冇放鬆嘅。我咧就回應一啲，然後咧就係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咧就回應關於第三針嘅問題。正如我就話咧，呢一個嘅目標咧係想為香港建立抗疫嘅雙屏障嚟到去對抗新冠狀呢一個疫情，因為我哋係不能夠自滿嘅。雖然我哋本地咧已經係有56日咧係冇個案㗎啦，香港咧係一個有好多聯繫嘅國際城市，我哋全世界各地咧都係面對一個咧係疫情再係反覆嘅嗰、那個嘅威脅，正話都係俾咗一啲嘅圖表大家睇啦。咁如果我哋而家開始放鬆啊，或者開翻我哋嘅邊境啦，又容許大家咧唔需要係檢疫嘅情況嚟到香港，咁就係將成個社會咧都放喺一個危險裏邊。呢、這個就會去咧係即係咧令到過去咁多個月好多嘅人咧付出咗好多個努力，都係付諸流水嘅。咁所以我哋會係繼續沿用我哋用咗好耐而好有效嘅措施，我哋都會係簡化一啲嘅啦。譬如我哋將一啲嘅國家咧，就係基於佢嗰個風險水平咧，就係可能提升或者係降低啦。咁就係亦都係將嗰啲有打疫苗同未打疫苗嘅人嗰個嘅處理咧分開嘅。呢個更加精準嘅方式，就可以確保我哋邊境咧有好嘅控制。關於係社交距離一樣，我哋係非常之謹慎，亦都係非常之精準嘅，容許咧不同嘅行業可以恢復營業，就喺過去嗰三個月，而嗰個嘅效果都明顯嘅。大家都睇到有好多嘅活動喺餐廳啦，都係大致上係滿座啦，大家都可以參與唔同嘅活動啦。所以而家未係時間再放寬，如果唔係，我哋就會將香港人咧係擺喺危險之中嘅。我亦都呼籲香港人係繼續係採取呢個非常之合作 非常之咧係即係合作嗰個態度嚟到去戴口罩啦，同埋去遵守社交距離啦，同埋避免一啲大型嘅聚集，嚟到去保障市民嘅。陳教授，多謝特首。關於第三針的問題，我們的聯合科學委員會即他們是這個衛生防疫中心的，他們都是對這個有一個初步的討論，他們現在是想找多些的數據，看看有沒有在本地的研究和海外的研究有多些的數據，以及看一看世衛會不會有啲咩嘅建議，關乎係咪要打第三針或者係加強劑嘅？個初步嘅討論就係係冇迫切嘅需要，係已經係打咗針嘅市民咧係去打第三針，但如果佢哋係有多啲嘅數據咧，佢哋就會再探討下嗰啲咧係免疫能力較低嘅或者啲高危嘅病人係需要打第三針。咁同埋咧，第二同埋第三針之間嗰個嘅合適嘅間距係幾長啦？咁佢哋係睇緊好多個細節。如果真係要打第三針，係點樣嚟到去施行咧？同埋邊一啲人係合資格啦？同埋期間應該隔幾多時間咧？佢哋仲搜集緊多啲嘅資料，咁佢哋聯合科學委員會咧係會繼續討論呢個問題嘅。 左後排間條三位女記者， 係特首各位局長，你哋好，我係明報記者。首先想請問一下，就係嗰個疫苗個接種率嗰度嘅，政府多次就引述專家就話去到七成，咁就有條件放寬啦。咁但係前排咧，阿袁國勇教授就話要九成，咁想問一下，即係政府依家最新個目標，即係或者係希望去到幾多先可以放寬咧？咁頭先有提及到就係話一啲特定嘅行業，即係例如接待入境者嘅人士咧，就要打針啦。咁係咪佢哋冇得用檢測嚟代替嘅咧？係咪真係佢哋冇打針就即係唔可以做呢一份工咧？另外就係想問一下頭先即係其實公務員事務局都之前有出信，就係話要求即係公務員或者政府的僱員要打針，如果沒有合理理由的話就要面臨那個紀律行動，就據我們所知其實醫管局都有相同的說法的，我們就想問一下勞福局和教育局是否都有相同的指引啦，其實各個局呢那個紀律行動其實具體是指什麼，即是警告還是解僱，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點呢？ 三條問題了，好嗎？夠了，謝謝。 好，謝謝。 第一咧就係、疫苗嘅接種率，如果要達至一個最有效甚至高效嘅免疫嘅能力咧，當然係越高越好啦。咁所以我哋唔會話做到七成咧，我哋就好滿意，就唔使要再鼓勵大家接種啊。咁我哋嘅目標咧係希望越高越好，越快越好嚇。咁但至於袁教授講嘢咧，我就唔識得評論啦。如果陳局長可以解釋一下就咩啦。第二咧，你如果留意我哋話要打針嘅安排，對於而家用呢個必須接種疫苗，否則自費定期病毒檢測要求，新年係整個群組。你所以留意呢四類人，我之前都話所有公務員、所有醫院管理局員工、所有安老院舍員工、所有中小學嘅員工。但係頭先講話，我哋係要做到每一個環節外防輸入每一環節滴水不漏，所以參與喺呢一個滴水不漏嘅每一個環節嘅員工都要打針，係有選擇性嘅。即係譬如我哋話要專車由機場，當一個客人已經做完咗檢測代行可以走啦，去到嗰個酒店呢架車嘅司機，我哋要求佢要打針。咁如果冇打針，咁嗰個提供呢啲汽車、呢啲專車服務嗰個承建商咪揾第二個打咗針嚟做司機咯，因為唔係所有嘛，唔係將個成個行業係所有咁所以係要求咧負責係營運呢啲服務啦，或者機場接待嘅咧，佢要係揾一啲打咗針 的員工咧嚟到去服務呢些外來的人士，咁先能夠做到滴水不漏啊！請啊，然後請啊聶局長講講。係至於嗰、那個疫苗接種率咧，其實我哋完全咧嘅同意咧個睇法咧，就係、是、一定係越高越好嘅。嗱，當然我哋喺唔同嘅時段咧，我哋都有一啲即係短期嘅目標啦嚇。咁、亦都係睇翻而家嗰個即係、就是、接種嗰個情況。我哋亦都有同阿袁教授，大家即係佢一路都係有俾一啲建議我哋嘅。咁我哋都有同佢商討。咁當然咧佢都係希望咧係如果係有九成嘅人咧係能夠完成接種咧，咁呢個一定係最好，同埋咧個保護咧係喺個從一個整體嘅角度咧，社會嘅角度咧係會係更加好嘅。咁當然佢亦都即係多次都提過啦，因為呢個變種病毒咧，其實係喺第度咧都係會肆虐啦，同埋咧佢個傳染力咧係好快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好小心嚇。就算我哋係有一個用一個疫苗氣泡嘅一個大前提底下咧，我哋都係小心翼翼。除咗剛才行政長官所講，我哋喺其他嘅環節咧都係要提高警覺之外咧，我哋個社交生活啊，或者係社交距離啊，呢啲咧都係要非常之小心嘅。咁所以我哋喺大家無論戴口罩啊，或者喺自己嗰、那個個人嘅衛生防護嗰度咧，係都係唔能夠鬆懈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向住咧呢一個嘅目標咧係進發，但係更加緊要嘅咧就係話，如果我哋真係有第五波嚟到嘅時候咧，我剛才都所講啦，一啲老人家或者係一啲比較有慢性病嘅人士咧，佢哋係更加咧係高危嘅，咁所以咧佢哋因為佢哋面對嘅如果真係有另外一波嘅情況底下咧，如果冇一個疫苗接種嘅保護咧，佢哋例如要入院啊，或者嗰個病情方面咧係更加咧係唔理想，咁所以點解我哋都係用好大嘅力度咧，係去提高嚇老人家嘅接種率咯？ 我補充幾點啦。第一咧就係、是講開頭先講話呢個打針要打到幾多個百分比咧？從公共衞生角度咧，就一定係咧最好就全部人都打曬針，咁嘅時候呢個社會咧有最強嘅保護嘅。第二咧就係、是、當我哋要考慮究竟。我哋嘅邊境嘅就係措施、外防輸入嘅措施，或者我哋嘅社交距離嘅措施，有冇空間去放寬或者調整咧？就睇好多因素嘅，就唔係機械式地睇咧，就係、是、去到幾多個百分比就自動就係點樣？因為你都睇全球嘅疫情係點啦，睇我哋自己本身個接種率係點啦，我哋個社群裏邊嘅接種率裏邊，譬如一啲高危群組嘅接種率係點啦，等等好多因素係考慮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就係、是、從呢啲原則去睇啦。有關政府僱員咧就打針嘅安排咧，我都強調幾點啦。第一咧就有關呢個安排咧，絕對唔係一個咧係強迫僱員打針，就好似有公務員工會嘅代表咁講，呢、這個咧係呢個説法係誤導嘅，呢、這個係唔合乎事實嘅。因為咧我哋現時嘅要求咧係希望大家咧係接種疫苗。如果唔係因為即係醫學上嘅原因不能夠接種而係自己選擇唔去接種嘅話咧。咁就需要咧去定期檢測，咁由9月1號開始咧就需要自費去檢測，咁呢一個安排咧都係俾到即係有個選擇喺度嘅，呢個第一點。第二咧就係、是、我哋係推出呢一個嘅打針，如果唔係咧就定期檢測咧，亦都係由5月31號開始咧已經由前線嘅僱員嗰度開始逐步推出嘅，亦都較早前嘅時候咧。亦都係預告咗呢樣嘢咧，我哋係會逐步推展到最後咧，係所有嘅政府僱員咧都會有咁嘅安排。咁所以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咧係突然爆出嚟嘅嘢嚟嘅。第三咧就係咧，我亦都係講咧公務員隊伍喺政府裏邊咧，我哋都有個義務咧，主動去接種疫苗，亦都要保護同事，保護我哋服務嘅市民，確保我哋嘅公共服務咧可以能夠持續不受咧就係因為有感染有爆發咧而受到影響。咁所以所有呢啲嘅原因咧，都係有一個好強烈嘅理據咧，係希望盡多嘅同事咧係去打針嘅。咁亦都係啦，就我哋喺嗰個就係措施上咧，亦都係配合有多嘅便利措施、方便嘅措施、疫苗假期措施咧嚟去方便同事。同時間咧，亦都係咧過去有一啲嘅部門，我哋都係主動安排咗咧啲醫護人員咧去到部門度同啲同事咧係做健康講座，解答同事嘅疑問。 等到佢哋咧係可以更加咧係放心嚟去接種疫苗。凡此種種啊，呢啲咧我哋都係咁去做嘅。咁如果做曬所有嘅嘢有同事都係即係選擇去唔接種疫苗，但係唔係因為佢醫學上醫療上係不合適咁嘅時候咧，就當然我哋要睇翻每一個個案嘅情況。咁咧呢個係同翻即係政府當局所要求嘅做法係並沒有去遵行嘅時候咧，我哋按翻每一個個案嘅情況，跟翻我哋嘅紀律嘅行動嘅機制嚟去按翻每一個個案嚟去處理。當然你話嗰個程序係點，咁我哋不嬲都係有一個唔同嘅程度，亦都按照翻每一個嘅個案嘅情況咧嚟去釐定嘅。 或者我教育局嗰度講一講先啦。就一路以嚟咧，我哋喺過去嗰年幾喺防疫抗疫嘅工作裏面，我哋同學界咧都係一齊去做嘅。大家個目的其實都係一個，就係話希望令到學校裏面係盡量去安全，等到我哋嘅學生可以喺安全嘅環境之下去學習。今次我哋亦都事先亦都同學界一啲代表傾過啦。大家都支持我哋今次咧係要求學校嘅員工做接種疫苗或者做一個恆常嘅檢測。我哋都有信心，其實學校嘅員工大部分本住保護學生，盡量令到學校係一個安全嘅環境咧，係一齊去參與呢個工作。假設性地問，如果真係有教職員，學校嘅教職員係唔拒絕去接種，亦都拒絕去做檢測啦。學校係可以根據教育條例、資助則例、僱用條例同埋佢同呢個員工之間嘅僱用合約啦，以佢現行嘅校本機制咧，係採取一啲適當嘅行動。 或者我都簡單補充喺有關院舍嘅員工，大家知道咧，我哋嘅安老院或者係殘疾人士院舍咧，主要由非政府機構同埋一啲私營嘅企業咧係去營運嘅。咁所以正如頭先教育局局長所講啦，任何呢啲有關所謂紀律處分嘅問題咧，都係會由翻呢一啲嘅機構同埋呢啲嘅公司咧，去處理嘅。從政策上咧，我哋就只係希望我哋咧係盡量咧係去接種疫苗。如果佢唔接種疫苗咧，佢就要定期強制檢測同埋要自費。不過我亦都要講明，喺未來嘅日子裏頭咧，所有關於呢個疫情嘅發展咧，都要即係審時度勢嘅。大家亦都睇到其他不少嘅國家咧，係透過立法或者係行政嘅手段咧，係要求所有院舍嘅員工咧都要接種疫苗嘅。咁所以呢啲問題咧，我哋一定係唔會排除任何嘅可能嘅。 今日最後兩位亦都包括非疫情相關問題，右上邊後排近中間嗰位女記者。 你好 Now TV， 想問翻咧，其實同抵港人士即係有接觸嘅人士嗰度咧，要打針嘅人大約其實要涉及幾多人啦？有幾多係打咗針，有幾多係未打針？咁頭先林太都講到話，即係如果啲人唔肯打針，可以揾其他人去做啦。其實嗰啲檢疫酒店嘅員工咧，其實未必可能去到其他酒店。其實係咪政府要打爛人哋飯碗咧？第二就想問翻教育局嗰度，其實話已經接種咗疫苗嘅學生，可能多半日去做嗰啲非學術性嘅課堂，同埋遲啲有學校都可以做全日制啦。咁其實係咪對於一啲上唔到全日制嘅學生，其實唔公平咧？對喺學習方面，之後亦都想問翻即係教協嗰度。其實見到即係新華社出咗評論之後啦，教育局即刻有行動，就話要即係終止同教協嘅合作。其實係咪受咗壓力咧？其實會唔會即係政府唔會考慮即係取替呢個教協啦？以後即係教育局同業界去傾嘅時候，係咪淨係會諮詢教聯會咧？有冇其他機構會去即係傾翻咧？然後最後想問翻社區疫苗接種嗰度，其實八月其實而家都係得300多萬人打咗第一針啦。其實專家都講到話要九成，如果其實延伸去到十月，其實政府個目標喺邊一度？同埋伏必泰嗰度其實私家醫生其實係幾時可以即係幫手打針咧？同埋同內地通關嗰度有冇話去到傾到點樣咧？ 唔該曬， 我都唔記得你問咗幾條題目。我負責咧，臨尾我會答有關教協嘅問題。而家請相關局長自己選擇去點樣答呢啲問題，因為好多問題。 我答答呢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啦。就正如頭先我所講啦，我哋目前嚟講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之前咧，我哋係即係呼籲大家八月底之前打第一針，咁就疫苗接種中心咧做到九月底就嗰個運作嘅。 咁而家咧，我哋都睇見啊，嚟緊我哋都有機會打到第一針嘅合資格人口咧，會到一半。咁啊，距離咧就係七成。啊，如果我哋按照目前嘅趨勢咧，就用兩個月嘅時間，九月底之前咧都有望達到嘅。咁所以咧就變咗我哋現時咧，亦都係同翻有關嗰啲嘅中心嘅機構咧營運者咧，大家溝通。咁目前咧，我哋係會將佢咧係積極考慮下延長多一個月嘅。之後嘅安排係點咧？我哋會再睇翻嗰個接種嘅情況。之後咧，我哋會再去定落嚟嘅。另一方面就係喺私家醫生嗰度咧，去打呢個伏必泰疫苗咧，我哋都係同啲醫生咧係私家醫生度有溝通嘅。我哋稍後咧亦都係會咧就係即係同佢哋具體落實嗰個安排係點樣。初步嚟睇咧，都唔係所有嘅私家醫生咧係有條件咁樣做嘅。咁所以可能都係只係有部分嘅一啲診所咧，佢哋可能係有嗰個條件去做。咁呢個我哋會繼續同翻咧就私家醫生嗰邊咧去商討嘅。 至於係抵港嘅人士咧，有幾多係打咗疫苗咧？其實就呢、這個唔同地區嚟來港嘅人士咧，會有少唔同嘅，因為咧如果佢嗰個國家或者地區佢嗰個疫苗供應咧係會比較好嘅話咧，咁佢就會係嗰個比率咧就會係高啲嘅。例如好似美國咁，可能就即係大概都呢個係一個好粗略嘅估計，我冇一個即係最準確嘅數字，都有大概三成嘅嚇。咁至於其他，例如有一啲其他嘅地區或者國家，佢可能本身喺佢嘅地區或者國家咧，係都唔係可以有提供太多嘅疫苗接種咧，咁嗰個咧亦都唔一定係好多嘅嚇。OK， 好，唔好意思嚇。抵港同抵港人士接觸嘅人士基本上就係話呢一啲嘅人士就係例如喺機場工作嘅人士啦嚇，同佢哋做檢測嘅人士啦，或者係接佢哋去檢疫酒店嘅嘅車嘅人士啦，或者係喺檢疫酒店嗰度工作嘅人士啦。而家我哋冇一個話即係整體嘅數嘅嚇，暫時我而家喺手上冇一個整體嘅數，但係主要都係呢一類嘅人士啦。 至於在學校裏面，即係譬如你話有啲個別嘅學生去打咗兩針，我哋容許做一啲非學術性嘅活動，公平性嘅問題啦。其實過往如果你講有啲體育活動或者有啲課外活動，亦都唔係話全部學生都參與。如果有學生佢願意已經做咗疫苗，亦都過咗14日。而我哋覺得個風險可以接受，我哋係應該盡量俾機會佢咧，去參與多啲嘅活動，譬如去打下波啊，鍛鍊下身體啊，或者去做一啲音樂嘅訓練啊等等。呢啲我覺得唔會係引致一個所謂唔公平嘅問題。所以我哋正話答另外一個問題嘅時候都講咗，點解我哋講明係非學術性咧？就是、因為我哋都知道有啲家長或者同學都會好緊張。如果話上堂嘅時候佢自己冇得上咧，係會有啲擔心。咁所以我哋就係將佢收窄到去一啲非學術性嘅活動咧。咁當然我希望能夠打針嘅學生都打啦，咁就變咗大家都可以一齊去參與呢啲活動，亦都有機會咧令到全級嘅同學或者全校嘅同學咧都可以翻翻去一個全日嘅課堂。或者等下， 等我想最後一條了好嗎？我綜合回答有關於教協的提問，包括第一位剛才提問的記者呢都是有問到教協的問題。首先呢，我必須要強調本屆政府對於教育是非常重視。本人呢就在擔任行政長官之前呢沒有直接做過教育的工作，所以我在競選期間呢也都特別花了很多時間去接觸教育界的不同的人士，當然包括是教協。所以在上任之後呢，我們都先找緊做教育的工作，包括投放額外的經常性的資源，當時所說的50億的教育新資源，也都包括出席很多的活動，跟老師的團體來見面，希望真的做到我在競選時的其中一個口號，就是同行，與老師是同行的。但是一場的修例風波就被我們上了深刻的一課。 我哋冇辦法唔去承認我哋嘅教育係出咗一啲問題。當我哋見到數以千計嘅學生係冇守法嘅意識，參與呢啲違法甚至係暴動嘅行為，亦都有唔少嘅老師係有組織同埋有參與，亦都有被捕。所以在教育和其他的問題一樣，就好像我去年施政報告說，我們都要有這個決心，是正本清源，撥亂反正，讓教育回歸到去教育。教協的全名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應該是以教育專業團結香港的教師來到做好教育的工作。所以當年我當然是會將它視為一個我都應該是去接觸、去聆聽的意見，甚至是諮詢的團體。但是近年好像教育局在上個星期發出的新聞公佈，近年教協做了什麼工作，特別在修例期間及之後，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了，是比原先教協已經存在了有一些的立場是更加變本加厲，亦都是借著一個將政治的立場是凌駕了這個教育的專業，令到這些政治的問題甚至這些反政府反中央的情緒是進入了學校，不但只是影響了學生，事實上亦都因為它是全港最大的教育的組織，可以說是騎劫了整個教育界，令到香港很多人對於教育界有了一個很負面的看法，這個對其他的老師是非常非常不公道的。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教育局經過了梳理他們的工作，是公布了說要全面終止和教協的合作關係，我是完全支持的。這個也不是因為一篇社論、一個文章，大家知道要做這些工作都不是一時一日，所以我是全面支持他們在這一方面的工作。因為在特別是有了國安法之下，香港的任何組織都不能夠去觸碰國安的底線，如果他們甚至是有違規的行為，我都說過很多次了，一定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是必究的。另外第一位提出的提問的記者提翻我，我在2018年5月19日是有人形容當時是破冰之旅，獲邀出席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第45周年的會慶，但我剛才已經講了背景，2018年5月是我上任不足一年，當時仍然是有這種的相對比較平穩的氣氛，是可以做這些工作。但是我想讀回這一段的說話給大家聽，當時我說為何我會出席是應有之義，事實上不單止我出席，起碼有五至六位的局長、副局長包括楊局長都應該有出席。我當時解釋我們的出席是因為我們大家都很重視老師，很重視香港的教育發展，我希望以後我們跟教協的交往都是一個事務性的交往，都是大家向著一個共同目標的交往，也就是說一個優質教育發展的目標。但是明顯教協已經偏離了這個目標，甚至違反了教育專業這個目標，所以我們的採取的行動是必須的。事實上我這種立場在去年的另一個教育的論壇上我都再講過，我說我開始的時候是完全是支持我們要多做教育的工作，投放了的新資源已經遠遠超過競選時候的50億經常性開支，是超過130億元的經常性開支，當中不少是回應教育界長期提出的要求，好像是中小學教師職位的全面學位化。但是我在這裡必須澄清，因為我聽到過一兩天有人說這些教育新資源當時是去討好教協，完全沒有這件事，每一個措施都是回應教育界長期提出的要求，亦都是我聽到很多前線老師和中小學校長提出的要求， 因為我個人的理念就是，如果我們能夠對老師好一些，令老師感受得到他是被關懷、被尊重的專業人士，對於優質教育一定是有好處的。但是我當時即是2020年的7月11日，我就說我是很有誠意和教育同工有商有量，希望和教育界建立伙伴關係，一起為提升香港教育質素努力，讓教育回歸教育，讓校園不再受政治和好似違法佔中的社會行動所影響。政府這些努力曾經帶來一段時間的理性互動發展，但好惜可惜好景不常。這個好景不常就是體現了在修例風波，我剛才形容那些行為的方面。至於有記者問到，往後我們沒有教協的作為這個合作的夥伴，那又怎樣呢？事實上這兩年來，我們凡是有教育的問題，包括在疫情期間學校開啊、刪啊、面授課程啊，或者網上學習，我們都是。 各位，大家剛才聽到的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聯同多位局長舉行的抗疫記者會來的。關於詳情收聽，請大家收聽傍晚新聞天地。 手機嘅一啲供應鏈咯，咁就似乎就冇一個其實好大規模擴張嘅一個效應咯。即係如果未來嚟講咧，嗰個疫情係即係繼續係比較嚴峻，或者係繼續擴散出去嘅話，咁會唔會令到部分嘅生產活動要停止，或者至少要減慢咧？咁反而呢一個會係未來可能更加需要值得注意嘅因素咯。尤其是始終可能南京啊、江蘇等等都係好多電子產品供應商嘅一個集中地咯。過去一年嚟講，其實好大規模嘅一個出口都係受呢類型嘅產品支撐。 看回港股的表现，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6,235点，升了274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1669亿4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现在是报26,128点，升7点，成交张数2047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464点，升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8点，升324点，十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75元，跌4元；比亚迪股份258.2，升19.2；美团216元，升1元；中芯国际27.05，跌1毫；阿里巴巴191.9，系升2.9；港交所517.5，升21.5；盈富基金26.72，升2毫；吉利汽车26.75，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95.36，升9毫；中国平安68.25，升1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新港控股、恒腾网络、益美国际控股、中国农业生态和民信国际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中金科技服务、万亚企业控股、万里印刷、恒发光学和超凡网络新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09.55，瑞士法郎0.905，加元1.247，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港金系报16,7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8.25美元，卖出价1,80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同上星期六相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松屋村。就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意外，龙尾喺松屋村。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交通非常繁忙，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怡道。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關偉。 时间嚟到傍晚嘅6:44，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由于咧刚才5到6嘅时间咧就系直播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嘅抗疫记者会啦，咁所以自由风，自由风咧就延至到而家咧就开始噶。咁除咗系陆宇光喺直播室之外咧，就仲有关伟喺度啊！关伟你好， 陆宇光你好。 嗱，琴日咧就系有一个大消息啦，咁就系咧第一期嘅消费券咧就开始咗发放啦。咁啊，唔知市民咧就各位吓都攞咗呢个嘅消费券未咧？咁同埋用咗未咧？吓，嗱，关伟人都睇翻寻日嘅一啲新闻报道啦，咁啊好多个商场咧都人头涌涌啊，咁亦都好多商场咧就推出一啲优惠咧，就希望吸引大家咧喺佢哋嘅商场嗰度或者佢哋嘅商户嗰度啦吓，系使用消费券啦，亦都有啲便利店咧都话，即系譬如你喺嗰度登记攞呢个消费券系八达通嘅话咧，咁可能会有啲嘅现金优惠啊俾翻你哋咁样，咁所以咧见到哇，好似寻日咧第一日呢个发放消费券嘅时候咧。好多地方咧都好多人，大家咧就系咪有翻一个消费嘅气氛喺度咧？关伟 系啊，俾我感觉就系琴日嘅市面系好热闹啊，个个都兴高采烈咁去用啲政府派呢2000蚊啦。咁就但系个问题就系，由于呢一次系用呢个电子消费嘅形式嘅发放啊，咁变咗有啲地方咧系可能用唔到嘅啊，例如可能街市佢哋唔系咁好多商販唔係裝曬呢一啲電子消費嗰啲工具咧，可能未必啲市民未必用得到啲錢。 系啦，因为咧今次嘅消费券咧就透过储值支付工具啊，即系啲电子平台咧，咁系4间嘅呢啲营运商咧去到发放噶，咁啊包括就系支付宝香港啦、Tap and Go 拍住相、WeChat Pay Hong Kong 同埋咧就八达通嘅， 冇错 啊，咁啊仲要系咧就系寻日系讲紧第一期发放嘅意思咧，系讲紧咧系7月17日或者之前系完成咗登记嘅市民咧，先至会喺寻日咧就攞到第一期嘅，咁如果迟啲。遲咗登記話嘅話咧，就可能咧要去到咧9月1日咧先至攞到佢哋嘅第一期噶啦。 冇錯。 不過咧，如果係講第一期嘅話咧，嚇，即係尋日開始發放嚇，登記一次攞到第一期嘅話咧，咁其實就尋日咧就發放咗2000蚊噶啦嚇。咁如果大家係用支付寶、係用 Tap and Go 或者係 WeChat Pay 嘅話咧，咁個2000蚊消費券咧就直接係存入你哋嘅儲值支付工具嘅帳户嗰度嚇。咁有一個獨立嘅一個電子錢包，就係裝你哋嘅消費券嘅。 冇錯。 咁如果係用八达通领取消费券嘅话咧，咁大家其实系要喺港铁站啦，以至到咧系一啲嘅公共交通费用领取补贴站啦、便利店啦、超级市场等等咧，系去到攞嗰2000蚊嘅消费券噶啦，咁就大家要留意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登记咗八达通攞嘅话咧，咁啊记得咧就系要去翻呢啲地方咧就领取嗰个消费券啦吓。咁其实咧就见到咧今次咧就有550万名嘅市民咧就登记咗第一期咧去攞到消费券啦。咁但系即系究竟嗰个消费市道系点咧？系咪真系好似大家见到话人头涌涌系一定系刺激到好多啦吓？咁意志到系咪真系达到消费券嘅一啲目的咧吓？咁不如都问问各位听众啦。咁大家攞咗消费券，使咗消费券未咧？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嗱，不如我哋都请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吓。咁电话旁边咧有批发及零售界嘅立法会议员啊，邵家辉。邵家辉你好， 系邵议员。系， 请问咧，你寻日嘅观察系点啊？究竟系个对于即系消费券对于市道嘅刺激有几大嘅效果啊？ 我见到好多市民咧都好脆弱嘅，咁而好多嘅业户话咧，喺个人流啦，同埋实际上面嘅收益嘅话咧，其实都系有增长嘅。 我自己昨天都即係第一時間去好多唔同嘅商店啦，或者去一啲中小微企排檔啊啲地方咧，去親身感受下個消費點嗰個情況，同埋聽下佢哋嗰個嘅接觸到啲客户嘅情況係點樣。咁啊，普遍講俾我聽嘅話咧，都係開心嘅。咁如果我收入嘅話咧，即係都係全部都係有增長嘅大部分。 係，不如問一下咧，即係其實你觀察到或者你了解到業界咧，邊啲行業得益最多嘅咧？或者調翻轉又問，邊啲行業可能比較少啲得益咧？ 我琴日見到落下邊嘅話咧，嗰啲米電器鋪啦，其實都人頭湧湧嘅。咁嗰啲就算你有啲化妝啊，或者啲運動鋪嘅話咧，其實啲人都多嘅，可能因為奧運上面嘅氣氛啊。咁所以咧就頭先講嗰啲嘅處所話，其實都唔少嘅。咁但係喺一啲比較細鋪又好啦，甚至乎一啲咧嘅餐飲嘅地方咧，其實你見到佢全部咧，其實都係排曬隊嘅。所以我相信，琴日惠及嘅話咧，其實各行各業其實都會有唔同嘅個著數啦。簡單點，簡單啲講，甚至乎一啲海味鋪啊，今日有啲海味鋪嘅連鎖店老闆，今日先生突然間打電話過嚟，多謝我，同我講話，琴日都升咗成40-50% 生意。咁呢兩日都係，咁我相信都係直接係呢個電子消費券對你帶嚟嗰個幫助嘅。 系嗱，今次第一期发放消费券啦，咁就2000蚊啦。咁啊，当初咧就系去讨论呢个消费券政策嘅时候咧，都经常讨论啊。其实第一轮即系分批去到发放，第一轮系2000蚊，咁究竟系够唔够咧？咁譬如市民系想买一啲系比2000蚊更加贵重嘅一啲货品嘅时候，咁佢哋嘅做法系点咧？你知唔知道寻日嘅情况系点啊？ 其實香港好多都有啲叫做分期付款嘅，咁我相信第一就係其實可能有啲做喺分期付款比較貴價啲嘅朋友話咧，可能佢諗咗套餐出嚟去吸引嗰啲客户啦。咁亦都有聽到有啲店鋪咧就講話，如果你自己得2000蚊嘅啫，咁你咪教埋啲朋友啊，同埋啲屋企人一齊過嚟咯，佢哋都冇問題嘅，照樣可以俾件嘢你俾攞翻屋企嘅。咁等等呢啲唔同嘅方式嘅話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去買嗰件貨咧超過2000蚊嘅。咁而另外咧，就係我相信咧，即係而家咁嘅氣氛啊，香港氣氛其實消費係講氣氛好緊要。香港氣氛其實而家我相信之前話佢哋都好遠。第一個疫情其實先差唔多成50天到，即係本地已經清零啦，係咪？第二嘅就係奧運嘅話咧，我哋今次嗰個成績咧，其實都係好好嘅，好多人都好開心啊。加上嗰個電子消費券啦，同埋即係咁耐啲人其實之前好耐都冇出過街，因為有多嘅早買好多錢，所以今次咧好多朋友唔係淨係使，自己都唔係淨係使2000嘅，甚至乎係使得更加多嘅。我自己嘅消費或者自己的消費券我用曬，我都使咗成7000幾蚊嘅，係啊，都買咗好多唔同嘅嘢，咁都 OK 啊，一次過落喺下面咁啊，度度幫襯下咯， 嗱，正話你都講到話有啲小型嘅商鋪，可能佢哋冇裝呢啲電子消費工具，咁即係你覺得喺啲點樣可以鼓勵到多啲商户做呢樣嘢咧？ 嗱，其實今次咧喺食衞局咧，之前其實因為喺疫情嘅時候咧，就推出咗個5000蚊，就俾一啲街市啦，或者啲排檔啲朋友咧，就資助去做嘅。第一輪咧，其實得30% 載咗啦。咁第二輪佢再即係我同埋阿鄭永新議員，其實要求政府再幫多你反商多一次咧，佢係再推出咗一次幫佢哋咁樣嘅。咁我知道嗰個率咧去到40%咁樣。咁啊，但係你話係咪去到極高話咧？咁我相信都係可以有待進步嘅。咁我都有了解過點解唔係全部都 join 咧？咁其實因為嗰、那個嗰、那個檔主啊，同埋助手牌嗰個問題啊，令到佢哋咧去 join 嗰嚿嘢嘅時候，佢哋有啲考量。咁我相信之後嘅話咧，即係食衞局、食環署嘅話咧，都要同一啲專業平台公司大家理順咧，即係關於嗰個助手牌嗰個問題，即係嗰啲錢到最後尾嘅流向去喺邊度，咁啊會加速佢哋咧去裝多啲咁嘅電子消費嘅平台啦。咁但係縱使而家佢哋唔係全部有都好啦，咁又望去揸邊方嗰個排檔嗰、那個排檔去幫襯佢哋。咁有啲朋友有咁咪即刻收錢啦。如果佢冇話咧，佢哋隔離嗰啲好朋友嚟嘅，佢話咁你去隔離嗰度俾啦，呢度用電子消費券喺隔離嗰個去幫你收，咁佢兩個大家插翻條回報佢咯。 系啊，咁啊，邵家辉啊，咁啊，我哋不如都呼吁下听众啦。咁啊，如果听众咧系寻日已经领取咗消费券，甚至系用埋嘅，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咧，咁啊，同我哋倾下究竟你对于今次嘅消费券有咩意见吓？你使即系谂住将消费券使喺咩地方啦吓？咁都同我哋分享下大家嘅经验啦。咁啊，邵家辉，你又睇唔睇到其他嘅一啲即系运作操作上面嘅问题咧？咁因为咧，即系寻日都有啲嘅报道咧，就发现咧其中一个嘅 支付平台啊 ，Tap and Go 拍樹相咧，都好似出現咗一啲嘅阻滯啊！咁有啲人就話咧係唔能夠成功攞到個消費券啦，又話咧係有啲手續複雜啦，譬如話將一啲嘅佢將個 Tap and Go 嘅虛擬卡加去手機錢包嗰度，但就唔成功啊！又話有網絡連線問題啊！嗰、那個應用程式咧都好似咧係要係更新啊，或者刪除咗先至下載先至解決到個問題啊！咁你又睇唔睇到一啲嘅運作問題係出現咗啊？ 我啲月咧有聽啲聽出邊有啲朋友提過呢個情況嘅，咁我相信個別嘅平台公司啦、啊，或者嗰啲service provider 嗰啲咧，我諗其實佢哋要盡快咧喺嗰個技術上面嘅支援嘅話，即係去提升啦，去協助一啲咧商户又好，嗰啲市民又好，即係喺佢哋使用嘅時候咧就去方便嘅。咁你今次咧雖然就係即係話電子消費券特區政府第一次推出嚟啦，咁但我相信咧。即係嚟緊又仲有十月份有第二期㗎嘛，係咪？咁我相信咧，即係希望佢哋吸取今次嗰個嘅經驗啦，即係盡量做好啲啦，免俾市民使錢嘅時候使到啦。不過我亦都提一提啲市民唔需要擔心嘅，總之一啲黑企可能唔理份嘅話咧，嗰兩千蚊咧佢一定落到袋嘅，咁啊，你即係揾下財政司一定幫你搞掂啦。 另外有啲報道咧就話有啲人咧就係用唔同嘅方法嚟將嗰啲政府俾嗰啲錢套現嘅，咁你覺得呢方面嗰個問題大唔大咧？ 我諗其實政府已經提過咧，講過啦。喺今次嘅話咧，呢、這個電子消費券咧個目的咧並不是係愛嚟俾啲人去做套現嘅。咁如果佢哋有違規嘅話咧，即係司長都講咗，其實可能會有執法嘅部門咧，其實佢哋會執法嘅。所以喺呢一度嘅話咧，都提一提啦，即係大家切勿就以身試法啦。咁不過咧喺實際嘅情況咧，我相信如果一個即係精明嘅市民咧，其實明白嘅，因為嗰啲二千蚊消費券如果俾咗佢自己，即係其實佢每一日其實佢都可以用噶嘛。你話佢唔逼佢一刻要用曬，係咪？咁每日都用緊錢嘅，佢可以用半年，佢做咩事？二千蚊可能換咗俾人哋，就算當佢換咗千百蚊，唔見咗二百蚊，對佢都冇著數啊。所以其實我諗，其實要套現嘅話咧，那個情況我相信又唔會普及，亦都唔會咁多啦。 嗱，小家輝都想傾翻咧，頭先關於咧就係有啲嘅商户可能係未係開通過，即係未係呢個申請一啲嘅電子支付平台啊，作為一個嘅付款嘅工具啊，或者係某啲嘅行業咧，可能係比較少啲受惠呢個消費券嘅。咁有啲商户可能會覺得啊，其實消費券都係想大家消費啦，都係想即係大家都人人都分享到嗰個消費券嘅一個效益啦。咁有冇方法可以即系帮到呢啲嘅行业咧？即系譬如头先讲，即系一啲嘅小商户啊，吓一啲可能即系基层啲嘅一啲商户啊。咁有冇啲方法可以帮佢哋都喺消费券嘅政策里面可以得益到咧？ 我谂其实佢哋自己嘅行业又好，佢自己嘅铺头系咪又好？我谂其实呢个系一个商业嘅行为嚟嘅。系咪？咁你又需要做多啲嘅推廣啊？系咪？如果你有啲著數，多啲著數嘅，去俾一啲市民去吸引去嘅話咧，佢自然其實佢就會走去你嗰個嘅鋪頭啦，或者你嗰個行業嘅話，其實就係會多啲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即係睇下佢哋自己個別嘅努力啦。你見到其實好多唔同嘅商場嘅話咧，其實都見到佢推出好多唔同嘅優惠嘅，甚至乎一啲集團式嘅又好，或者一啲連鎖店都好，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去吸引一啲人咧，佢哋去鋪頭去消費。所以在而家呢一刻嘅话咧，大家知道啦，有好多市民，起码啲人都揸住二千蚊消费券啊，未曾讲起自己银包嗰啲啊，咁呢个一个好好嘅机会咧，去吸引佢哋去自己个业界又好啦，同埋佢哋嗰个公司又好啦，去消费啦，等大家使得开心啲，你俾多啲优惠佢嘅话咧，啲人自然就会使得开心啲噶啦。 好啊，唔该晒啊，邵家辉啊，多谢你。 唔该晒， 系 ，OK， 多谢你。吓，邵家辉咧就系批发及零售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各位听众，大家又系咪已经使咗消费券咧？或者谂住将个消费券点样用法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嗱，关伟啊，其实头先都讲到话咧，即系可能有啲商户咧。都是未即有申請呢個嘅電子支付嘅平台啊，都見到啲傳媒咧，其實揾到一啲嘅商户啦嚇，咁佢哋咧就係、是、可能咧都係驚咧，即雖然話而家咧去到譬如安裝八達通啊呢啲嘅支付平台咧，可能喺消費券嘅政策期間咧或者剛剛安裝冇耐咧，係有一啲嘅手續費上面嘅一啲優惠啦，或者甚至寬免啦。 咁但係長遠嚟講都仍然係要收手續費嘅。 啱啊！ 咁對於一啲譬如係街市嘅商販啊，有啲人譬如都數，譬如的士行業啦、啊、的士司機啦、啊，又或者係啲報攤啦、啊等等。呢啲嘅商户嚟講，佢哋要安裝咧，其實可能都會即係有一個收費，係有啲麻煩。咁佢哋可能冇去到申請呢啲嘅電子支付平台咧，咁佢哋就變咗就冇辦法喺呢個嘅消費券嘅計劃之中得益噶咯。 冇錯， 其實呢樣嘢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咧？關偉，你覺得？ 其實我覺得嗰啲可能嗰啲收費平台，佢哋可能要將嗰個真係優惠收費嗰樣嘢，可能要。延長多啲時間啦，或者甚至乎真係收取嗰個費用係即係以最低嘅比率嚟收啦，就唔可以收得太高。而家都好多話要收成2%啊、3%咁，可能 有啲1.5% 係啊，冇錯啦嚇。 咁亦都要睇睇咧，即係究竟申請邊個支付平台啦嚇。咁、因為咧譬如可能有啲傳媒都報道啦，咁可能街市嘅長者咧係比較多用八達通噶。 冇錯。 如果你係申請其他嘅支付平台嚟嘅話咧，啲長者又未必啱使啦，係未必常用啦。咁結果咧，可能你申請咗一個嘅支付平台，咁但係咧你得到嘅效益咧其實都唔大嘅時候咧，咁都要係好多嘅街市嘅商販咧會留意嘅一啲事情嚟噶。 冇錯。 咁各位聽眾又有冇遇上呢啲嘅問題咧，都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關於頭先亦都講到話咧，係關於 Tap and Go 咧，咁啊，尋日都出現咗唔少嘅一啲喺應用程式上面嘅一啲延誤啊、連線嘅問題啦。其實我哋今日咧都嘗試過邀請咧 Tap and Go 咧去到接受訪問噶，不過咧就未能夠安排啦嚇。咁我哋電話1872311，1872311，咁大家對於消費券有咩意見，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 男子体操吊环项目攞到金牌，是中国今届奥运在体操的首面金牌。银牌由中国的尤浩攞到，射击选手张常红在男子50米步枪三支项目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金。汪周宇在女子87公斤级举重以总成绩270公斤夺得冠军。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雷州半岛以东的低压区正为那个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且逐渐向东缓慢移动。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稍后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2度，初时是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埋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钟。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首先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苏屋。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柯达大厦，西行的龙尾就排到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龙翔道去狮隧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大柳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启祥道，将军澳隧道的蓝田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系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在九龙区鲤鱼半道去油塘方向近汇景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观塘道近观塘道休憩花园。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近彩虹村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是慢车，龙尾在彩虹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近新开街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三圣。大埔公路去粉岭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沙头角公路佳境花园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给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派一些即日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们的目的都希望方便长者接种疫苗。每人如果我们维持住打第一针的人数超过30,000人，那我们都有机会九月底去到接种人口的7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講緊嘅就係政府發放咗咧係第一期嘅消費券啦。咁啊，唔知各位聽眾咧係領取咗呢個消費券未咧？咁同埋用咗未咧？阿關偉頭先我哋就訪問咗阿邵家輝議員啦，咁佢都話觀察到咧，就啲市民咧會中意用消費券嚟到買一啲譬如電器啦，或者係近排嗰個奧運熱潮都非常之犀利啊，所以就可能都會多咗買一啲嘅運動用品啊、波鞋啊等等啦。啊，又唔知會唔會係各位聽眾嘅一啲消費使用消費券嘅啲方法咧嚇，咁另外就係使用消費券嘅過程順唔順暢咧嚇？譬如尋日一啲嘅應用程式就出現咗問題，大家有冇經歷過呢啲問題咧？不如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嚇。 好啊， 咁啊，我哋都傾傾咧，就係另一個嘅一個嘉賓同我哋傾下啦嚇。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其中一個嘅儲值支付工具嘅營運商啊，就係八達通。八達通卡嘅有限公司營業及事務總監李玉兒喺電話旁邊啊。李玉兒你好。 系、 hey, hello 你好。不如咁问啦，即系其实你哋有冇啲数字咧？就系即系寻日消费券发放第一期啦，你哋睇到个数字个情况系点样咧？ 我想根据新聞報道啦，同埋我哋都睇到市民呢都反应非常之熱烈呢，同埋好興奮咁去攞第一期個消費券嘅。咁、我會睇到個市民嘅反应好熱烈，同埋其實嗰、那個佢哋領取嘅狀況都非常之理想嘅。咁但係數字上面呢就留待返俾政府公布啦。 係 ,ok。咁但係即係譬如至於另一方面商户呢，商户因為呢就都好多係需要呢係安裝八達通機呢先可以係讓市民呢就係使用消費券㗎。咁你哋見到即係譬如消費券政策即係公布以嚟呀，咁其實有幾多商户新增係安裝呢個八達通機㗎？ 由呢個政府公布消費券計劃啦，咁我諗係4月開始計啦，去到7月咧，我哋都見到咧商户係好積極地去安裝翻呢個八達通嘅收款嘅。咁我哋睇到有成超過20,000個嘅商户嘅申請。咁當中啦，有啲係會係用翻我哋一個商用版嘅八達通 app 啦，咁有啲就係去申請咧係一個嘅八達通嘅讀卡器嘅。咁嗰、那個市場嘅反應都非常之熱烈啦，咁亦都係其實商户我諗係都好想係可以迎合到市民需要啊，因為咧知道消費券咧都可以幫到佢哋可以去刺激到消停啊各樣嘢，咁所以咧呢、這個嘅商户即係新增嘅商户咧，亦都係非常之多嘅。 係有冇話即係一啲可能係街市商户啊，或者係一啲的士司機啊，咁去到新增去到申請呢個八達通機嘅情況係多咗咧嚇？即係譬如新增嘅商户之中，其實有冇分類嘅咧？ 新增嘅商户都有分類嘅，主要嗱我哋 以往在八达通呢其实已经很多的新小商户啦。咁你头先提到譬如街市呢，我哋都有超过91个街市，咁有超过2400个商贩呢其实都是收紧八达通嘅。咁喺传统街市嗰度呢，就佢哋可能去装或者是即系用一啲新嘅电子支付咧，佢哋可能就比较慢少少。咁但系我哋都睇到咧，都陆续咧系有更加多嘅商贩系会去增加收八达通咯。咁而喺的士司机方面咧，至到目前为止，我哋都有超过15000个的士司机咧，佢亦都系装咗商用版嘅八达通 app 咧，咁同埋系用一个佢哋嘅手机啦，又或者咧系用一个嘅收款机，系一个蓝牙嘅收款机咧嚟到系俾市民可以用得到八达通卡嘅。咁所以可能你去搭的士可以留意一下，亦都可以问下师傅，咦，其实收唔收八达通？咁好多时候咧，其实佢哋都系装咗，咁亦都可以系支持到去收八达通卡咯。咁其他类型嘅商户啦，就会多咗好多。因为今次消费券咧，都有市民嘅聲音啊，佢哋會係諗住點樣用嘅。咁我諗其中一樣咧，好多嘅家庭咧都可能係會想添置電器啊，或者係買一啲嘅電子產品啦、啊。咁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熱門嘅商户裏邊。咁喺以往咧，少啲商户可能係會用八達通嘅呢一類型去買一個電器、賣電器或者電子產品。咁但係今次咧，我哋都新增咗好多嘅大型嘅呢啲電器同埋電子產品嘅佢哋嘅连锁店啦，咁同埋咧系网上嘅购物平台啦，咁呢一啲都系一啲比较好热门，系大家会想用消费券嘅商户。咁啊，加埋仲有好多食肆啦，食肆亦都系除咗系一啲嘅小商店或者系快餐店啦，咁好多嘅中西食肆同埋系喺酒店里边嘅餐饮咧，其实都系会加装咗八达通卡去迎合同埋即系应付今次咧喺消费券市民对市场嗰个嘅需求。 但你话即系新增安装八达通机嘅一啲商户之中咧，都包括一啲嘅小商户，例如系街市嘅档贩啦等等。以你所知，其实而家即系譬如无论系领展又好，或者食环署辖下嘅街市都好，而家八达通嗰个覆盖率有冇一个咁样嘅统计咧？咁因为有啲嘅街市档贩都话啊，其实即系虽然话你哋即系新安装可能会有啲优惠咧，优惠啫，咁但系即系长远嚟讲。都是有啲行政費噶嘛，咁有冇人都係即係因為呢啲嘅原因而唔安裝咧？你哋瞭解嘅情況點？ 直至到現時為止啦，咁新型嘅街市咧，佢哋安裝八達通嘅情況咧係會比較高嘅。咁而傳統街市咧，確實佢哋去安裝電子支付嗰個嘅狀況咧係比較慢啲嘅，咁我哋都當然係想鼓勵多啲街市同埋商販去用啦，因為尤其是喺疫情嘅時候咧，咁亦都係好想推廣電子支付嘅，因為似乎喺街市度咧如果用現金咧係始終冇咁衞生啦，咁亦都可以係即係幫手可以控制疫情啊咁樣，咁我哋都呼籲咧，其實商販如果係街市嘅檔主啦，咁如果佢真係想收電子支付嘅話咧，佢係可以咧係用我哋個商用版八達通 app 嘅，咁嗰度咧係亦都喺我哋係鼓勵佢哋用嘅之餘咧，其實而家我哋喺個安裝啦，同埋喺嗰個八達通嘅機咧，其實我哋都係送俾佢去用嘅。咁喺成個消費券嘅期間咧，亦都係免費，係唔需要收任何一啲嘅手續費，即係當佢轉錢出翻去銀行户口度咧，亦都係免除咗個手續費嘅。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好希望可以咧，係令到更加多嘅街市嘅商販佢都可以去用到八達通咯。 是啊，李小姐，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就是有报道话喺沙田有间药房啊，有啲消费者话去消费嘅时候咧，俾人收佢嗰个手续费啊，呢件事你哋有冇接到投诉啊？ 嗱，呢一樣咧，我哋都係喺網上嘅報告啦，係知道咗啦。咁我哋其實咧都即時咧係已經係採取咗行動嘅。咁我哋係同個商户咧係已經接觸咗啦。其實喺今日咧，我哋亦都係同個商户了解咗情況之後咧，咁發現如果佢真係有收咗一啲額外嘅收費咧，我哋已經其實係已經係終止咗佢嗰個嘅户口噶啦。咁因為咧喺我哋同商户嘅協議裏邊咧，有一個條文咧寫得好清楚咧。就是商户是只是可以收取市民呢他实际他们买的个金额的。而他是不可以呢是加收任何的额外费用啊或者是一些手续费的。刚才提到那个铺头啦，如果他也是确实收了一个的额外的费用啦，所以我们也都其实已经是处理了是跟他是取消了个户口的啦。 哦， 咁即係其實我哋可以提醒啲市民咧，就係佢哋用八達通嘅時候咧，除咗佢應繳嗰個費用之外，唔應該要俾附加費嗰個商户噶。 冇錯冇錯，咁呢個都係真係可以呼籲市民嘅，亦都去留意。如果佢喺一啲鋪頭度去買嘢，而個商户咧係提出咧係要收取額外費用嘅話咧，咁我都鼓勵佢就即係唔好幫襯呢一間鋪頭啦。咁亦都係可以將呢個情況咧可以係報告翻俾我哋知道，咁等我哋可以去處理到嘅。 係咪即係話頭先講嗰間藥房咧，你哋已經即係終止咗同佢嘅合作關係，咁收翻部八達通機係咪咁嘅意思啊？ 是啊是啊、我哋喺今日已经系处理咗啦，咁系同佢沟通咗之后咧，已经取消咗佢嗰个八达通嘅户口噶啦，咁亦都咧系收翻我哋嗰个嘅八达通嘅收款机噶。 系，除咗呢单之外，仲有冇收到其他嘅报告或者投诉系关于即系使用八达通消费券之间出现咩问题啊？ 我哋暫時就未曾有收到有關嘅一啲咁樣嘅報告啦。咁如果係真係有咁嘅情況呢，同樣啦，我哋因為喺我哋同商户嘅協議裏面呢係寫得好清楚呢，佢哋係唔能夠收取額外費用嘅。咁所以我哋都鼓勵我哋嘅商户啦，咁去遵守返呢個嘅協議啦，咁亦都唔應該將嘅呢啲收費或者成本呢係將佢轉嫁咗俾市民囉。 嗯，好啦，今次咧其实都睇嚟政府推出呢个消费券咧，咁系用咗即系四间嘅储值支付工具咧，去到发放呢消费券啦。咁相信其中一个嘅目的咧，都系要去到发展呢啲电子支付嘅市场啊。你觉得其实即系譬如第一日就发放咗啦吓，咁你觉得个暂时嚟讲推广电子支付呢样嘢系咪收到相关嘅成效咧？ 我睇到今次真系有一个熱烈有反應啦，同埋市場咧都即係非常之興奮嘅。無論係商户好啦，或者市民都好啦。咁我諗尋日咧，如果大家有出街咧，你會見到咧喺街嘅店鋪啦，其實都有好多生意啦。喺商場裏面咧，亦都係好多客咧喺度係排隊買嘢嘅。咁我相信今次真係大大咁樣係鼓勵咗啦，喺商户上面咧係去用多啲電子支付啦，尤其是一啲傳統可能係即係收現金嘅店鋪啦。咁同樣咧，因為市民收到的消费券呢，咁佢都好开心，係会想係用咗佢嘅。咁我諗呢度亦都会睇到佢哋係会用多咗电子支付囉。咁整体嚟讲应该係提高咗佢哋对于电子支付嘅应用啦。咁亦都係令到嗰个嘅佢嗰个嘅使用率啦，同埋佢嗰个收呢个电子支付个渗透率呢，係会係真係可以大大提升到囉。 好啊，唔该晒李小姐， 多谢 吓。李玉仪小姐咧就系八达通卡有限公司嘅营业及事务总监啊。各位听众吓，咁啊，大家用咗消费券未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 好啊， 喂，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郭小姐喺度吓，郭小姐 你好， 你好，请讲啦。 系啊，咁啊，讲几样嘢噶啦，因为有因为第一咧，首先即系都寻日见到嗰个气氛都真系几开心嘅，因为好耐冇见过咁多人，同埋系真系个个系消费。即是你看得到咯，同埋其中有一样嘢，我都觉得是有一啲佢嗰个做法，我觉得几啱嘅，就系、是、可能有啲老人家如果收到呢嚿钱咧，佢或者会真系收起佢噶嘛。但系今次你一定要佢用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咧一落去，我最记得系落去啲商场啊或者条街度嘅时候咧，有好多老人家排喺度，可能系买紧电话啊或者买啲电器啊嗰啲咁样啊，即系因为佢知道一定要用啊咁样啦。咁呢个系第二样嘢我想讲啦。第三样嘢咧就想讲翻就系话，事实上今次佢嗰、那个推动呢、這个呢、這个 电子支付啊， 系 要啦。首先真系人哋国内已经好盛行噶啦， 冇错， 国内啲阿婆都识噶啦，已经。我哋反为上到去，我哋真系吓4蚊我都俾唔到钱啦。我最记得咁就，所以变咗喺香港嚟讲系真系要推，即系要推出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反为有一样嘢我好想讲嘅就系之前啊，因为喺我即系譬如你买电话嘅时候，佢咪话要送钱，你可以掹落去譬如八达通嗰处会有一笔钱俾你嘅咁样。啊，正嗰个过程咧，即系做到我头都晕埋啊。咁但系。當然啦，佢哋譬如八達通或者係嗰間即係嗰個電話公司嗰處咧， 咁佢哋都係俾咗一個好好嘅服務我㗎啦，已經。咁我都唔係唔明白嘅人嚟嘅，但有啲嘢都真係幾頭痕嘅，有啲時候都搞到都。咁就但係佢哋都解答都已經相當好，所以變咗嗰一次之後咧，我就直情係話：，咁唔煩啦，第二啲我唔諗啦，我就直接幫我去八達通就算啦， okay， 因為如果再搞都好煩。 對你嚟講係比較簡單啲嘅即係支付方法啦。多謝郭小姐。咁嚟關位咧，即係大家香港人咧，可能透過今次嘅消費券政策咧，係上咗課，即係大家學去點樣用呢個電子支付嘅工具，係嘛？即係正如頭先郭小姐話，其實好多電子支付嘅工具咧，喺內地啊，喺好多地區啊，已經好盛行啦嚇。 冇錯， 係咪香港都要急起直追下，即係讓大家即係熟習呢個電子支付嘅一個消費模式咧嚇？ 我覺得呢個就肯定係嘅。正話呢位小姐都講啦，佢話喺內地呢種情況係好普遍嘅，包括去到街市嗰度嗰啲小商販。你就咁拍一拍嗰張佢哋嗰個 QR code 咁就可以誒俾到錢嘅。咁其實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咧，就係琴日我都用呢啲我用呢個支付寶嚟俾呢啲錢。咁但係我一向嚟講咧，我支付寶係用一張信用卡嚟誒黐埋一齊用嘅。咁我都唔識，原來咧到收費嘅時候，收費嗰個小姐教我，原來係有一個獨立嘅帳户係政府擺咗2000蚊內，我要喺嗰度激活咗佢先至可以用到嗰2000蚊裏邊嗰啲錢嘅。 係啊，因為咧就譬如你用支付寶啦，用 Tap and Go 派住相啦，或者 WeChat Pay 咧，都係咧就係儲落你嗰個支付工具嘅帳户，同埋咧會有一個獨立嘅一個電子錢包，專係用消費券嘅。咁所以大家咧要睇清楚啦嚇，即係可能要做少少設定上面嘅即係更改咧，先至用到個消費券啦。嗱，我哋休息一陣先，電話繼續1872311，歡迎大家咧繼續打電話嚟講講消費券點樣用法嚇。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讲多一集啦，就系罗马帝国衰亡史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第一个 chapter 里面嘅一啲句式，萧叔咧系想大家分享，顺便学习咧。英文的文筆這個句子我都覺得寫得很好的 The frontiers of that extensive monarchy 一個非常之大版圖的一個國家它的邊界、okay? 由於個國家非常之廣大個版圖非常之大它邊界就很大的就可能相對地難守啦聽住了 The frontiers of that extensive monarchy were guarded by是俾啲咩保护呢俾两样保护嘅。而呢两嘢呢係寫得非常之简短精准嘅。Okay, were guarded by ancient renown and disciplined valor. Ancient renown 就係历史悠久好耐点讲呢自古以嚟佢罗马帝国已经俾人一个非常之好打得嘅形象。OK， 咁呢个 ancient renown 咧就系大概系呢个意思啦，非常之历史悠久，好耐以嚟咧都有呢个声誉咧，就系打仗好劲嘅。And disciplined valor 系勇猛 ，OK， 而 disciplined valor 就系唔单止勇猛呢个军队，而系咧军纪系非常之严明嘅。咁所以咧就系好有严明。但是又好勇猛的军队再加上这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好打得的形象呢是令到它的非常之大的国土呢是得以保障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它是讲得非常之精简的。听一次了 ,guarded by ancient renown and disciplined valor。大家留意一下这就是写作高手他们写东西的方式。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继续自由风节目啊，关伟我们刚才都讲话即究竟一些街市商户究竟有多少已经安装了一些电子支付工具呢不如电话旁边就请来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常务副主席林福全跟我们谈一下林福全你好 林先生 啊，主持你好，主持你好。 系咁，可唔可以讲下街市有，即系以你所知啦，你所估计啦，有几多成嘅商户系有呢个电子支付工具可以收电子消费券咧？ 照我自己嘅手头资料咧，全港公共街市嚟讲咧，有3500多档嘅档户咧，就安装咗嘅。 嗯，占总数啦。 佔總數佢成個97個街市公眾街市咧，一租出嘅1200多個檔口，我相信都有四分一嘅。 四分一啊，又聽落又未至於好多喎、啊、你覺得原因係點解啊？ 聽落去未見好多，呢個係正確嘅。咁、 嗯、 啊，主要當然啦，第一咧就係、是、檔户咧。就喺經營咁耐咧，都係甚少係安裝呢個非接觸性付款計劃嘅嗰、那個安裝嘅。咁最主要就係因為咧，就係、是、嗰個費用貴啊，即係收個收入費貴。咁仲有一樣嘢咧，街市咧就普遍都係嗰啲年長嘅係買餸啦。而八達通推出嚟嗰、那個付款嗰、那個、那個機咧，就非常之細嘅，好似嗰個電話咁細嘅。而有啲你就算係我哋而家好似有啲當街坊去消費嚟講，佢都未必得嘅。佢第一就唔知道睇唔到清楚係幾多錢，咁變咗佢都係唔想用嘅、啊 嗯、 變咗咧就嗰個使用率嚟講咧就係、是、的確係未如理想嘅。 所以即係話咧，就算之前咧即係食環署有俾過一啲嘅。資助啦，係讓呢啲嘅街市嘅攤檔咧，去到安裝一啲嘅電子支付工具，又或者因應住消費券嘅政策，其實好多嘅電子支付平台都係俾咗一啲即係首輪嘅安裝優惠俾啲商户都好。但其實對於街市商户嚟講，未必好吸引佢哋去到安裝電子支付，係咪啊？ 啊，呢個係正確嘅。佢唔吸引嘅原因就係第一啦，第一就係嗰個費用。嗱、你個八通講咧，八通就係、是。1.5 嘅， 嗯， 啊，你做一万蚊生意咧，要俾8.5，系咪？ 系， 你就算系支付宝或者微信嗰啲啊低啲，但系支付宝、微信嚟讲咧，嗰啲老人家系未必适用嘅， 系用手机嗰啲啊， 系啦，系啦，系啦，呢个就系一个原因。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街市，我相信主持你都应该到过街市嘅公共街市咧，嗰、那个环境啊比较上咧系比较系狭窄啲嘅， 系， 咁变咗咧就你摆机嘅地方咧，都、就、系、是、有少少困难嘅，咁当然呢个喺我哋喺街市嘅发展嚟讲咧，我哋都系会乐意系安装呢个非接触付款计划嗰啲安装机嘅。问题就系咧，政府都要做啲功夫啦，同嗰啲公司啊，可唔可以话部机大啲啊，唔好收费啊？咁你因为嗰啲长者买送时候咧，你话几钱佢拍咗落就俾噶咯，唔系佢未必睇到噶嘛，睇唔到噶嘛。佢唔同嗰啲大型嘅公司超市咧有单出噶嘛，街市冇单出噶嘛。咁、变咗呢度都有个问题嘅。 好啊，吓、好啊，唔该晒林福全啊，多谢你， 多谢你。 林福全咧就系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嘅常务副主席嚟噶吓，咁啊，街市就有提出呢啲嘅困难啦，究竟系咪解决到咧，或者佢哋啲建议系咪真会接受咧？相信咧就要再倾落去啦。听一节嘅7:30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首批消费券昨天开始发放，消委会说截至到今天下午5:00，一共接获26宗相关投诉，主要是涉及早前登记消费券或者商户优惠的时候出现服务质素和价格争议的问题。消委会至今收到2宗同药房相关的投诉，涉事的商户有可能违反和相关支付平台订定合约，消委会促请相关平台了解事件，如果事件属实应该即时采取行动。消委会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消费券计划推出之后各商户的营销手法，并且呼吁业界自律配合电子消费券计划的安排。消委会又呼吁商户推出各种优惠或者奖赏的时候，应该在宣传资料之中清楚列明重要条款和细则。 港九藥房總商會說，昨天網上有訊息指個別的藥房在顧客使用八達通以電子消費券支付時收取了手續費或者服務費，並且引起公眾廣泛討論。商會正了解事件，又已經就此再次提醒和重申屬下會員在處理各個收費平台使用電子消費券時必須遵從操作守則，並且履行價格及服務承諾，不會在使用電子消費券時收取任何額外費用。商會又說會監察屬下會員，繼續為市民大眾提供便利，貫徹正版正貨和信心保證的服務承諾。天文台說預料現在位於雷州半島以東的低壓區會逐漸增強，並且緩慢向東移動，並在未來兩三日橫過廣東沿岸海域，本週中期最接近珠江口，但是它的路徑和發展存在變數。受其影響，沿岸地區星期三至星期五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天文台說會視乎那個低壓區的發展和動向，在今晚至明早上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北京今日截至下午三點新增一宗北京以外關聯的本地確診病例，患者是7月25日由長沙南站坐高鐵前往北京，居住在海淀區國興家園，是上個星期四公布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當局清晨5點半起對國興家園小區和周邊區域實施封閉管控，只進不出，涉及10000多名居民，又要求區內進行全員核酸檢測。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稍后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2度，初时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埋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八点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启田道回旋处因为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就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启田道回旋处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門市廣場對開都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場，但是車輛大消散，現在龍尾去到近小欖段。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門市廣場較早前曾經有意外，意外雖然清理好，車輛都排到近小欖。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在賣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學園街。另外，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的龍尾在羅福道，後少少近九龍同律倫街那段交通都是繁忙，車龍就排到公主道天橋近亞街老街。龍翔道西行去獅隧的龍尾在天馬苑，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近麗晶花園，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的車龍排到落觀塘繞道接近觀塘碼頭。路面情況，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圣贤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第二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的爸爸和大家分享这句说话， 运动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益，小朋友我觉得不 可以淨係齋讀書啦，我諗真係要出下汗啊，做下運動啊，咁令到個人係有啲調節下，可能會幫到佢讀書咯。但我覺得而家呢個社會係咪注重得太多讀書，可唔可以平衡下咯？ 香港電台第一台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現可致命嘅嚴重情況，病毒會損害患者嘅心、肺同腦。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和關偉在主持的。關偉，這一次想跟大家談一下關於教協的事件。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都早前已經退出了支聯會，但看到這個週末就看到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就在同日對同一個教協就發表一個評論文章，都說到就必須要剷除他哋形容教協為毒瘤啦，並且咧就亦都講話教協咧就係一啲問題噶，咁包括咧就話佢咧係包庇所謂毒師，即係有毒個毒啦嚇，同埋咧就話教協咧係編寫抹黑一國兩制嘅教材，話教協咧實質咧就係政治組織，而並唔係咧教師組織。咁喺咧新華社同埋人民日報發表咗呢個評論之後咧，見到特區政府咧亦都係咧係7月31日咧就有一個宣布，就話宣布咧全面終止同教協嘅工作關係。咁實質上咧有四個不嘅所謂，四個不就包括咧就唔會同教協同埋佢嘅代表咧就再進行任何正式非正式會議，亦都唔會再就教育議題咧徵詢教協嘅意見。另外咧就係暫時唔會處理教協轉介嘅個案或者提出嘅關注。另外咧就係教育局咧會全面檢視核下嘅諮詢組織同埋相關嘅教育團體，如果有教協成員咧就係以呢個教協嘅代表身份去到出任委員或者其他崗位咧，局方會考慮終止佢嘅任期，唔承認佢嘅委員或者成員資格，拒絕佢參與會議，甚至咧係因為呢個會議咧而進入教育局嘅辦公大樓。另外就是教育局咧就是原则上不再承认教协为教师举办的培训课程，所以咧就学校不应该将教师在今日之后所系参加呢个教协的课程咧就计入一些专业发展活动之内。咁呢个四不啦，咁就教育局咧就出咗一个嘅宣布啦，咁就终止同教协嘅一啲工作关系。咁其实咧当中都讲唔少咧，都系呼应咧，其实系一啲对于教协嘅评论啦吓，咁就话佢咧一啲嘅言论同埋行径咧，就往往同教育专业不符，本质上咧就同政治团体无异。咁但系咧就见到教协嗰个回应咧，都讲话咧系佢哋咧系冇煽动过学生示威啦，即系佢哋回应翻啲评论，就话咧就系教协一直咧就系关心国家民族嘅发展，反对港独，亦都话咧如果咧系呢、這個同教協即係教協同埋教育局嘅工作會議咧，已經大為減少噶啦嚇。咁如果咧就係當局同工會斷絕來往咧，對於成個行業嚟講咧，都係一個損失嚇。關偉又點樣理解呢件嘅事件咧？ 而家喺香港嚟講，中小學教師或者可能一啲甚至乎大專院校啲老師咧。都有好大部分係教協嘅啲成員或者會員， 有95,000名嘅教師會員啊， 係啦，咁即係佢嗰個代表性咧，可以講喺教育界嚟講係幾具代表性嘅，即係起碼參加嘅人數好大啦。咁至於新華社同人民日報所講，佢哋即係已經將由一個原本工會嘅組織轉化成一個中央政府認為佢係搞政治嘅一個組織，呢個指責嚟講咧，其實如果喺近年嗰啲事件嗰度發生裏邊咧，係 睇到一啲跡象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即係我自己個人嘅觀察都留意到係咁樣。即係譬如好似兩年前嘅社會事件，或者甚至乎幾年前嘅佔中事件咧，你都留意到佢哋喺嗰度嗰個參與性咧係比較高嘅，即係教協嚟講。咁所以雖然教協自己出個聲明就否認佢哋有呢方面嗰個活動，或者有呢啲扮演呢個政治方面嗰個角色。咁但係留意到咧係有呢啲咁嘅事件發生，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新華社或者人民日報嗰個指控咧，唔係冇根據嘅，佢係有一啲事件發生咗，佢哋而家即係喺呢個評論文章嗰度就提出呢方面嗰、那個。議題出嚟， 咁但係頭先都談論到啦，咁其實教協咧而家係有去到轉介一啲個案，即係譬如話教師被投訴嘅個案咧，係教協會轉介跟進，同埋咧就係同當局咧去到反映嘅。咁呢啲嘅呢個嘅角色，即係佢亦都係一個工會咧，亦都係按住即係工會條例註冊嘅工會啦。 冇錯。 咁以後即係佢仲接到嘅個案，仲可唔可以向即係教育局去到跟進呢啲嘅個案咧？咁而咧，而家教協咧，亦都喺一啲嘅諮詢架構嗰度咧，係擔任一啲嘅角色嘅，包括係教育統籌委員會啦， 嚇， 同埋就係教師嘅一啲操守議會咧。咁其實咧，教協都有代表咧喺當中嘅。咁以及咧，就教協而家係有一啲嘅課程咧，就提供緊俾啲教師嚇。咁如果都呢啲嘅服務。教育局都唔再承认或者唔再同教协合作嘅时候，咁呢啲嘅教师嘅权益吓、啊，又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吓、啊？不如我哋而家都请一位嘅教育界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吓、啊。电话旁边咧有教联会嘅副主席，亦都系中学校长邓飞啊。邓飞你好， 系邓校 长，系你好，你好。 点样处理？即系譬如话，而家好多嘅咨询架构，头先讲教统会啦吓，同埋咧就系即系教育专业人员嘅操守议会咧。都有教協的代表，你覺得是不是就是剔除了他們的成員就是處理了個問題呢，還是你覺得怎麼填補即是一些有代表的聲音在這些議會裡面 呢？處理的問題視乎你說的問題是指什麼問題，到底是一個諮詢架構裡面的填補的問題呢，還是處理教協 as a problem，就是教協本身是一個問題的問題。如果你說填補呢，我相信他一定不會填補的，因為喺教育界裏面咧，其實教育嘅團體啦，甚至乎教育嘅工會啦，亦都遠遠唔止一個嘅，亦都有好多啊，亦都唔係淨係話教協之外就淨係得教聯會，亦都唔係嘅，亦都有好多嘅。咁但係好長時間咧，就即係種種原因啦，媒體就可能就比較少報道其他嘅團體啦。咁所以如果話填補諮詢架構，我相信咧就唔會話丟空嘅，點都會填補落去嘅。無論係教統會又好，同埋仲有好多嘅嗰啲唔係操守議會咁簡單添啊，仲有課程發展議會裏邊同埋考評局啦，仲有好多嘅，非常多嘅，多到咩咁嘅。咁呢個我覺得會填補嘅，呢個問題就唔係啲咩太大問題。作為教育界裏邊咧，有好多嘅團體咧，仲未包括嗰啲嘅中小學嘅團體啦嚇，咁嗰啲其實係冇所謂㗎，一定有代表出嚟。去填補呢個空間嘅，我覺得問題都不大。咁如果你話站喺個問題係教協本身係咪一個問題嘅話咧，咁其實既然如果係央媒咁樣去講啦，特區政府教育局亦都做曬喺特區政府教育局嘅職權範圍內可以做嘅一切嘢嘅時候咧，咁點咧？跟住落嚟係咪？即係既然一個咁嚴重嘅指控嘅時候，咁係咪仲有一啲其他嘅跟進措施咯？ 系啦，其实即系都睇翻教协咧，系拥有95,000名嘅会员啦，咁都系教育界咧就最大嘅工会嚟噶。咁其实而家即系教协，即系教育局，虽然咧就系对于教协有啲咁样嘅指责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即系全面咁去停止同佢嘅工作关系，咁仲有佢啲会员可以由谁来代表咧？你觉得？ 嗱，我覺得係咁樣嘅。第一，所有嘅團體嘅會員咧，喺香港咧，好多都係多重身份嘅。佢既係某一個會嘅會員，亦都係另一個會嘅會員。從來任何一個會嘅會章咧，就唔會話排他嘅。咁所以好多嘅教師咧，可能佢哋 overlap 嘅佢個會員會籍身份。所以咧，即係如果佢覺得自己一個老師，佢自己嘅利益覺得不能喺教協度有所代表嘅時候，咁第二個會一樣都可以代表啊嘛。工會都唔係淨係得。教協一個工會嘅，仲有其他嘅教師工會嘅嚇，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啦，九萬五千幾人嘅嗱，呢樣嘢睇嚟點睇啦？ 大中小有特嘅老師加埋都冇九萬五千幾人。 嗯， 佢嗰九萬五千幾人裏邊啦，其實應該就包含咗相當比例嘅退休老師。 哦， 當然我唔係話退休老師就冇一個代表成分 ，no， 梗唔係啦。退休老師都係一個合資格選民嚟噶嘛，係咪？咁、 嗯、 但係只不過咧，就依樣嘢咧，你就咁講話九萬幾人咧，好容易俾坊間一個錯覺，就好似只有佢先至擁有呢筆會員。呢啲會員嘅話咧，佢同時並不具備其他會籍，呢個講法錯嘅。第二，亦都唔知道有幾多係。現職嘅老師有幾多係退休嘅老師啊？亦都冇講清楚咯。咁、 嗯、 所以咧，我覺得就話唔會話因為一個會佢嘅傳與廢，咁所以整個教育界咧就驚話冇咗工會代表啊，或者冇咗業界代表呢樣嘢就唔需要擔心。 嗯 嗯，另外咧就系头先都讲啦，教协其实系有提供咧就系好多嘅培训课程咧俾啲教师嘅。咁其实过去一度以嚟咧都系，譬如话有一啲嘅特殊教育嘅课程啦，吓辅导嘅课程啦，仲有一啲譬如音乐教育啊、视艺教育啊，咁其实教协都有提供嘅。咁亦都有啲嘅报道咧都讲到话，其实呢啲嘅课程咧好多都爆满啦，吓业界有咁嘅需要噶。咁而过去咧亦都系承认噶，即系譬如话有啲老师想喺学校度教。视艺科，咁佢譬如上咗呢啲教协嘅课程之后咧，咁可以翻学校咧教视艺科。咁如果而家教育局就叫啲学校咧，就系唔好再即系考虑下系咪再承认啊，就系教协提供嘅呢啲课程嘅话，咁点算咧？呢啲学，不如呢啲教师嘅，譬如进修啊，一啲培训啊，又应该去边度上咧？ 嗱，我觉得咧就首先要搞清楚，严格嚟讲，嗰啲唔系叫做培训课程。因为如果你冇一个嘅师资培训机构嘅资格嘅话，你就唔可以随便称自己嘅，即尤其是你冇得颁发文凭啊、cert 啊嗰啲嘢咧，唔可以叫自己做培训课程。一般嚟讲咧，我哋喺教界里边就称嗰啲叫培训工作坊，亦都冇话限于只准教育团体去做嘅，唔系嘅。所有团体包括香港电台，我而家要搞一个叫媒体工作坊，都可以计入到教师嘅培训时数里边，系可以计入。咁过往教局佢采取个办法。法就系咩咧？就佢冇直接干预，只要你任何一个团体啊，唔系净系教团体啊，任何一个社会团体，你搞嘅课程当然要合法啦，系嘛？咁、那个内容咧，你报个时数咧，就基本上就承认啦。咁而家教局其实采取个办法就咩咧？就采咗个类似负面清单啊，即系而家你教协搞呢啲咁嘅培训工作坊咧，我就唔承认啦啊，因为你过往嘅培训工作坊里边所制作嘅教材又好，或者你自己网上制造教材嘅话咧，就涉嫌系唔恰当，甚至有可能系违反国家安全法咁啊，即系我理解。教育局嘅聲明係咁啦嚇，咁所以咧就我就唔再承認你啦，係咁嘅意思嚇。咁所以話咧，即其實就唔存在一樣嘢，即係大家唔好有個錯覺，就好似只有教協搞嘅活動先至具備代表性，只有教協搞得到，而其他嘅團體，包括非教育團體就搞唔到，唔存在呢種情況嘅。 嗯嗯，咁而家教聯會本身有冇有類似呢啲咁樣嘅課程提供嘅咧？ 我可以話俾你聽，唔單止教聯會，其他嘅教師嘅工會、教師嘅教學校嘅議會，其實都有好多係搞類似嘅培訓工作坊，甚至非教育嘅團體，亦都有多到不得了嘅。 OK， 嗱、其實就住呢個問題，因為而家教育局嗰個宣布咧就系话，学校咧就唔应该将咧就教师喺今后上教协嘅课程咧就视为专业发展活动之内。咁但系我哋都尝试去向教育局查询啦。咁究竟譬如教师之前上咗嗰啲，仲会唔会获得承认嘅咧？咁教育局俾我哋嘅回复咧就话，校方应该视乎呢个课程嘅质素同内容咧去决定系咪计喺呢个专业发展活动之内啦。咁就好似即系冇正面回应我哋咧，就之前譬如教师已经上咗教协嘅课程，学校仲系咪应该计埋啊？咁譬如你自己嘅意见咧，你觉得之前上咗嘅应唔应该计翻俾佢咧？ 嗱，我就覺得就係、是、一般我哋覺得咧，就即係之前嘅就過咗去就唔計咁啦嚇咁。咁但係嘅話咧，呢度亦都有個問題，即係如果問咧，就係話佢提供嘅嗰個培訓工作坊裏邊有啲嘢係唔係咁恰當嘅，咁學校自己要判斷咯。咁其實如果學校自己判斷唔到，亦都好簡單啫。咁你咪將個課程嘅內容去交俾教局嘅分區辦事處，每個區都有個 real， 即係有分區辦事處噶嘛，成日係同學校有聯絡噶嘛，咪交俾教局嚟判斷咯。我覺得就問題不大。咁同埋咧，其實我係好質疑一樣嘢，就話咩咧？系，我啲工作坊或者我啲所謂嘅課程咧，上到爆曬啦，係咪？即係冇其他選擇噶啦。咁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好多團體搞嘅啲培訓工作坊都係爆曬。 係， 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嗱，而家即係教協咧，都係會處理一啲轉介個案嘅一啲問題啦。即係譬如收到一啲嘅投訴啦，咁可能都會即係向教育局嗰邊去反映啊，嚇轉達翻嘅咁。咁呢啲嘅角色，咁譬如話你哋教聯會都有一啲嘅教師嘅團體啦，咁會唔會都去到幫助一啲咧？幫助啲教師，即係幫多啲，譬如話向一啲教協會員啦，即係講下其實你哋都可以幫佢哋做呢啲嘢咧。 其實係好多嘅教育團體啦，嗱，即係教聯會本身就唔係以工會註冊嘅，咁但係以工會註冊嘅話咧，就並唔係淨係得教協嘅啫，啊，仲有其他教師工會嘅，咁其實我所知道咧，嗰啲教師工會咧，佢一樣都係轉介呢啲個案或者處理呢啲個案，教聯會一樣都會處理，一樣都會處理，所以就唔存在話由一個團體咧，佢係包攬曬嘅，其他嘅話咧係冇份嘅，根本唔存在呢種情況嘅。咁而且嘅話咧，有啲投訴咧，好坦白講，佢亦都未必直接，乜佢亦都未必係揾呢啲教師團體嘅，佢乾脆一筆做二筆之後，就直接投訴到咩咧？投訴到教育局嘅，其實呢個先係最常見嘅。 嗱，而家教育局就话唔再同呢个教协去到合作啦。咁你觉得有冇需要再有一啲重啲嘅一啲处理方法咧？譬如话即系有啲人话会唔会系向佢做一啲嘅执法上面嘅调查等等咧？你觉得使唔使咧？ 嗱，我觉得就呢个执法嘅调查听起上嚟好似好得人惊咁啊，咁但系如果有咁严重嘅指控实际上存在啊，无论系媒体嘅报道，定还是社会人士嘅呢个指控啦吓咁。咁其實唔係，即管係做一個咁樣嘅社團條例嘅調查，或者一個職工會條例嘅調查咯。咁如果調查之後係有嘢嘅，咁咪依法辦事咯。如果調查之後冇嘢嘅，咪還佢一個清白咯。我即係覺得其實咁樣可能會比而家咁樣就即係不斷喺個媒體上面報道，咁但係咧就冇咩具體嘅一個執法嘅判斷咧，我覺得可能更加會恰當。 好啦，今日邓飞不如都同你讲讲即系今日嘅一啲新闻啦。咁啊，政府今日咧就开咗记者会啦吓。咁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咧就要求一啲嘅职工种啊，咁就要咧系要打疫苗啊，打呢个新冠疫苗，否则咧就系要做一个定期嘅检测嘅。咁当中咧系包括教师嘅咁。咁你又点样睇呢个政策咧？咁会唔会话都令到教师有啲压力嘅？好似即系好似俾人逼佢打针咁样咧？ 我覺得無可厚非嘅。咁如果作為一個工種，佢係對呢個公共衞生同埋防疫係咁重要，其實一早要做啦，又唔係話等到而家先做啦。不過都係嗰句啦，遲到好過冇到咁啫，係咪？即係而且你趁而家暑假，仲有即係嚴格講唔夠一個月嚇，即係對於老師嚟講，肯定冇一個月嘅放假嘅時間㗎啦。即係就快去最啦，就唔好再拖啦啊！ 好啦，咁亦都有譬如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啦，今日都讲话就嚟緊呢，即九月要开学啦，咁所以都要好多嘅准备呀。咁嚟緊呢，就会以新学年呢，就会以半日嘅面授课堂呢作为基础下。咁如果呢，就係譬如即喺学校内啦，有一个高嘅接种率啦，满足到一个七成嘅接种率呢，除咗可以呢即回复到一个即全日嘅面授课堂之外呢，亦都可能呢係俾到一啲下昼嘅一啲活时间呢，係可以让一啲嘅教职员同埋学生呢做一啲嘅非学术嘅活动。咁你点睇呢样嘢 呀？我觉得就呢样嘢呢就有啲怪怪地嘅。因为你学术活动同非学术活动呢，喺个防疫或者係 social distancing 嘅个角度嚟讲，其实冇乜分别嘅啫。你上堂大家聚埋一个班房里面，表面上睇嚟好似好紧密咁样。咁但如果你话非学术嘅活动，好简单，体育类嘅卖身肉搏嘅话，系咪？非体育类嘅其他嘅课外活动嘅，唔包括补课，实际上都系喺课室嘅嘛。咁所以其实我哋睇唔到学术类嘅活动同非学术类嘅活动喺防疫上面到底有乜分别。咁如果系觉得系 OK 嘅话，咁你咪干脆全日复课咯。如果觉得唔 OK 嘅，咁咪继续半日复课咯。因为我就睇唔到一个上堂同非上堂有乜分別咯？ 或者我補充，或者即係準確啲去到描述今日宣布嘅政策啦，就係學校咧嚟緊新學年咧就係會以一個半日面授課堂作為基礎啦嚇。咁但係如果個別學生係做咗兩劑打咗兩劑嘅新冠疫苗，14日咧學校可以安排佢哋咧做下晝嘅一啲或者另外半日啦嚇一啲非學術性嘅一啲課外活動，例如咧音樂同埋體育活動。咁但係你會鄧飛就覺得嗰個嘅其實 有乜分別咧？係咪體育咪仲更加埋身？ 不過佢哋打疫苗咯，就 嗱你就算打咗疫苗都係一個尷尬嘅情況，因為如果你打咗疫苗咧，你打疫苗你唔係集中有一個班嘅人打咗疫苗，另一個班人完全冇打，唔係咁噶嘛？佢打疫苗咧可能橫跨所有嘅年級所有嘅班級噶嘛？咁你 無論你搞乜嘢活動都好，你不可能將啲學生嗱，你有打疫苗，所以你有資格去參與啲活動；你冇打疫苗，你冇資格參與啲活動。 而家就係咁講啊！ 你咁樣分嘅話咧，係製造另外一種嘅教育上嘅一個不公平嘅機會。嗱、可大可小嘅呢件事，我覺得 佢今日咧有回應一啲記者提問㗎，咁就話即係其實咧，可能好多家長都關注，即係或者好緊張一啲學生嘅學術嘅課堂嚇，即係譬如即係講緊係教書啊、上堂啊，咁比較著緊，咁所以咧就已經咧係一個取捨啦，即係講緊咧就係俾一啲打咗針嘅學生咧進行一啲非學術活動。咁其實咧如果係打咗針嘅學生先至進行學術活動，即係上埋堂咧，咁先至係唔公平咁。咁所以已經係一個咁樣嘅，即係讓一啲打針嘅學生咧有多少少機會咧係做其他嘅課外活動噶啦咁樣。 我覺得呢樣嘢都難以有個說服力，同埋喺行政上邊咧，對於學校嚟講咧，其實都幾繁瑣一件事嚟嘅。你同一個，比如你一個校隊，我假設你一個籃球隊裏邊有三分一嘅人打咗針，三分二都冇打，剩翻個三分一咧冇辦法做一個校隊訓練嘅喎，籃球喎、哦，你得翻三分一人點訓練啊？喂， 冇錯， 即係唔 work 嘅，其實係。 係啊，鄧校長啊，其實而家呢個中小學、幼稚園嗰啲教職員嗰個接種，即係打針嗰個比率唔係好高嘅，好似唔超過一半。你覺得點樣可以鼓勵多啲呢啲教職員去打針咧？ 其實而家嗱，不如講講今日政府公布數字啦，因為講緊咧就係中小學、幼稚園、特殊學校嘅員工咧，而家個接種率咧就47%左右嚇。 冇嘅，咪用頭先嘅辦法咯。即係如果你唔打針，咪每兩個禮拜自己揞荷包去做一個檢測咯。用呢個辦法係一個比較有效嘅辦法嚟嘅。不過而家最擔心就話，你就算教職員打曬都好啦，學生有幾多比例咧？恐怕而家連數據都冇。 冇錯。 咁變咗可能真係要做一啲嘅係咪統計調查咧？睇下學生有幾多人打針咧？係咪？ 我覺得咧，呢個統計調查咧，就要開學先做，咁已經太遲啦。咁而家放暑假之前做，放暑假期間咧，學校都冇辦法做。我覺得使乜要搞到咁複雜啊？倒不如咧就一視同仁咯，係咪？教職員同學生一視同仁咪搞掂咯。即係總之你一係打唔打嘅，每兩個禮拜你做一次檢測咯。咁我覺得呢個最簡便，而且嘅話喺目前嚟講，香港嘅教育條例同埋教育規例裏邊咧。教育局的常任秘书长甚至乎特首是有权做这个决定的嘛，正如我们所有的学生所有的老师入行之前呢都要去照过 X-ray 去证明自己没有肺结核的嘛、其实是有权的，有法律上有权的，为什么不做呢？我觉得还拖什么呢？ 因为这个牵涉到公共卫生的问题。 是啊没错了。 好啊，唔该晒邓飞啊，多谢你。 唔该晒邓 校长， 邓飞咧就系教联会嘅副主席啦，亦都系一位中学校长嚟噶。咁啊，关伟啊，其实除咗咧就系今日嘅政府公布咧，咁除咗教职员吓系要去到打针或者做定期检测之外咧，其实仲有啲工种咧都系要咁样嘅安排噶。咁包括系公务员同埋政府雇员啦，医管局嘅员工啦，安老院嘅职工啦吓，咁同都系要有一个咁样安排。一系咧你就打针，一系咧就你每两个星期。就要检测一次，兼且都可能是要自费的了。咁关委可能听落咧会有一些从事呢些行业的人士咧会觉得是有一个压力的情况，系咪啊？ 嗱，佢其实政府的原意就是话，即系你其实有机会接触一些外边入嚟香港的人，即系翻香港，可能是香港居民或者是一些。非香港居民都好啦，你有機會接觸到佢咧，佢都希望佢可以打咗針咧，就係、作為一個外防嘅措施啦。我覺得呢個係有需要咁樣做嘅。佢好似機場嗰度啊，或者啲檢疫酒店嗰啲工作人員諸如此類啦，包括有啲司機佢揸車送佢哋去檢疫醫院嗰啲，佢都需要佢有打咗針。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防止到嗰個外防。問題 好啦，關於今日咧，關於一啲嘅疫情所新嘅一啲措施咧，可能我哋稍後時間或者聽日咧，再同大家跟進啦。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 拜拜。